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上周11:30。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721点，升131点，成交金额2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9点，跌3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4.85，腾讯控股511.5，升5毫，美团点评243.8，跌4.4，阿里巴巴269.6，升4蚊，小米集团23.85，跌3毫。中心国际18.82，升5.8；友邦保险81.85，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19，瑞士法郎8.451，澳元5.642，加元5.913，新西兰元5.186，欧元9.1493。每百嘅元兑港元7.2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95。日经平均指数报13,222点，升132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94美元，卖出1,92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葵涌的德士古道左转翻去美孚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是葵涌的德士古道左转美孚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意外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卢亚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青沙公路支路去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呈祥道去荃湾，左转翻落蝴蝶谷道慢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洋屋道挤塞，龙尾排到海滨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堕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告诉你，知 药你要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点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点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 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风骚嘅听众，早晨， 先同个天空打招呼先。 早晨，雷公，系啊，雷公咧话要去到雷暴警告，去到11:30，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6%。 系啊，黄雨咧就取消咗啦。 系，冇错。咁啊，不过咧局部地区大雨咧仍然系有呢个报告嘅吓。 系啊，我翻嚟嗰阵时， 你个头最大雨， 我落唔到楼啊，我根本就落唔到楼。水帘洞啊，摩尼翻到嚟，哇！佢滴紧水啊，摩尼即刻要佢冲凉啊，成身湿晒，由头湿到尾咁样。 系， 我落唔到楼，上次 call 的士啦，又冇的士啦，跟住就等咯，等到个天轻轻细雨少少啦，就真系即刻嘣一声就扑落楼啊！要 真系无损你嘅靓仔。 你睇我今日咧，我好少着呢对鞋噶，但呢对鞋咧， 佢嗰个防水啊，防水啊， 佢爪力好强啊， 系啊，即系 唔容易跣低啊。 你知佢 系 斜佬落噶嘛，半山， 系 你真系。你知我平路都会向。前 中系咯，咪叫你食多啲饭，高啲唔惊水浸咯，咪就系。 我又未惊水浸嘅，我惊跣低啫。 系咯，你话你惊落唔到楼系咪先？ 我又未矮到嘅话，如果大雨嘅话，我会浸过头嘅咁，好大件事啊，大佬 咁样。 系咯，咪阿田就唔惊咯，佢浮下浮下咁样浮翻出嚟咯。 梗系啦，咁重梗系沉啦佢。 系咯，所以今朝 水即沉啊佢。 今朝去到边处都系大雨，系啦，同埋今日亦都会有好多嗰啲叫做交通按章工作嘅情況咧，又會繼續出現噶啦。 唔係搭巴士啊，唔知今朝大家咧即係搭巴士路面嘅情況係咪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咧？可以喺網上面同我哋分享下喎，都好想知啊！ 我可能我哋可以預告下咧，司機大佬咧，我哋今日都會關心下咧，我哋啲巴士啊、車長啊，究竟佢平時會受到啲咩氣啊？又或者可能佢有啲咩爭執咧？即係幾時佢嘅駕駛可能會俾人嚟投訴啊？出問題咧？ 係啊，我投訴佢嘅駕駛專業咧，有時好猛震嘅都话， 唔系特别作为你啊，你曾经上过揸巴士噶嘛？ 哦，系啊， 系咪先？ 我觉得好型噶嘛， 好型噶， 咁大嘅哇，咁大个场合喺度隔， 其实而家都出多咗好多女车长， 系、啊，大家都可以试下咁样啦。琴日咧我就出席咗咧一个。近几个月啊，香港人咧好流行嘅饭局啊，哇！估唔到我都可以跟上呢个潮流嘅尖端啊！ 咩啊？ 当我收到呢个邀请嘅时候咧，我嘅反应咧同收到红色炸弹冇分别嘅，我感觉都系话，哼，终于都轮到我啦，我都可以应邀出席呢一啲啊，俾面嘅饭局，好厉害啊，真系！但呢個飯局係屬於 嗰啲明星嗰啲飯局啊，開個價你食個飯嗰啲 咁啊，犀利 啊！你想啊你，咁易到你咩？ 係啦，冇啊，收到嘅就係咧近呢幾個月咧，好多香港人都有食嘅呢啲叫做咧。farewell 移民饭局，先问下我两位拍档，你哋有冇收到呢种邀请啊？ 冇啊， 好齐心系嘛？ 但系头先你哋嘅答案唔系咁噶，佢哋嘅答案系加两个字嘅啫，仲未嘅，唔系冇。 我头先都系答冇噶，我喺我身边嘅朋友嘅群组里面咧，我一个都未听到话嗱攞 BNO 有冇呢个谂法有，行动真系冇。 咁啊系，即系可能未到，时机未到， 未到。但系有冇咁嘅谂法咧？系有嘅，有一啲，但系都唔系话即系喂嚟，因为呢件事好大件事啊嘛，唔系喂攞手袋啦。 真系 唔系流浪咁简单啊！ 我攞手袋啦，即系唔系嗰种咯， 系啊， 系啊，咁啊，其实我都系第一餐食呢啲饭啫。但我见过咧，我身边其他朋友咧，佢哋有啲夸张到咧，会喺个 Facebook 度咧，都话落系咁俾人轰炸咯。哇！呢个礼拜食第三餐啊， 系啊， 系啊，即系可能咧，佢哋 系咪你嘅群组比较多咧？因为讲真，我 唔知， 我见我朋友 你嘅层面可能又唔同，佢嘅层面又唔同， 因为你 咁咁废话啊嘛，大家 group 唔同 啦。唔系啊，我知啊，当然啦，即系话， 但系你嗰啲系咪家爷仔乸背景噶都系？ 我都有好多朋友要加爺仔啦，喂，咁我都一把年紀啦，我啲朋友應該都係 唔係你結到啊嘛？ 但係問題佢好多，佢啲朋友好有錢啊嘛， 咁就會點啊？ 都要走噶， 有錢朋友未必。 我最熟嗰個叫桂花田，佢係咪好有錢啊？你講到咁大， 係啦，走啦，翻落庫啦，佢都諗住真係好快翻落庫 啦。走啊， 喺度賴死啊！係啊，咁啊好多人都會有嘅，咁啊，於是乎咧，我收到呢個通知嘅時候都話，仲要咧可能佢校啱時間咧，佢就已經話你要出嚟，因為点解？佢话佢十三号都就嚟飞啦，已经。跟住我 好 争几日嘅啫。 咁佢去边度啊？你朋友即系 嗰啲英美澳加嗰啲 friend 咯， 周围都有。 系啊，咁啊，如果琴日嗰个就去到魔界发源地啊。 哦，澳洲新西兰， 新西兰嗰度。 新西兰 good 哦， 新西兰系啊，咁啊，大家出嚟咯。咁然后我发觉即系 系边一届嘅，即系边一格嘅群组啊？你 中学同学咯， 中学 同学咯，系啊，即系仲要咧系可能你对上一次见佢咧，本来好 happy 嘅，就系咧。大家出嚟打下波啊！ Uh-huh. 即系记唔记得上次所谓嗰个 reu 中学 reu 群组咁样咧？ Uh-huh. 即系曾经掀起一个笑我话啊，好得意！如果你突然揾翻你失散嘅中学同学咧， uh-huh. 会有好多回忆咁样噶嘛？啊，估唔到今次呢个再嚟一个 reu 咧， uh-huh. 就已经系相聚是为了告诉你，我们要离别了，系啦咁啊咁啊！大家出嚟喺度即系话当年啊，咁啊呢啲少不免噶啦。咁然后我发觉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果然。呢啲即係比較年代久遠嘅同學咧，你聚會咧，咁你咪好中意就係想當年啊，又發生啲咩事咁樣 嘅？因為走唔甩噶，大家咧慢慢成長嘅時候咧，可能生活圈子唔同，工作唔同，結識共同話題咧，未必一定係最多，但係。你講翻當年大家嘅趣事啊、傻仔嘢啊、搞笑嘢啊，講一世都真係開心。 但係總有咧一啲好有記性嘅朋友咧，又記得啊邊個同邊個一齊啊，嗰個發生咩事啊？你係俾老師發生 嗰啲咁 啊？係 當年嘅事咯， 係啊，想當年好開心 噶。但我以前咧，我都係咁諗噶，我就諗住話，唉咁，因為可能我哋冇乜現存嘅共同話題，所以咧就唯有講翻啲久遠嘅嘢咧。但係琴日嗰一役之後咧，我又突然間有第二個體悟咯，即係我發覺咧。唔系因为冇话题，所以唯有讲当年，而系咧，你会发觉呢个话题咧已经变成咗咧，而家你呢个阶段咧好重要嘅嗰种叫做 一个 环节，同埋咧好似系大家咧建构一种咧即系集体嘅认同咁样啊，因为咧你系要生活喺嗰笪地方啦，嗰、个学校啦，嗰、个班房啦，那个校园啦，咁 参与啦， 系啦，你先会倾到嗰啲偈咧。我突然间觉得咧，嗰个就系好似点解我哋话？你一移民咧，你少咗好多话题啊！即系你去到人在异乡啊，因为可能你谂住讲翻话啊，系你有冇试过去信和买啊？你唔知信和喺边度 啊？哦，即系同当地人啊， 系啦，即系其实咧嗰个情景好似啊，譬如我哋礼拜三会有我们的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咧，我哋成个香港咁大嘅地方咧，大家喺度话当年啫嘛，其实唔系我哋冇而家嘅话题，而系你发觉咧嗰个系好重要嘅一种即系身份嚟噶，即系共鸣。 共鸣嚟嘅，即系你要揾到一个人，即系就算系大家个文化背景唔同，可能讲真，过多十年，更加多香港嘅朋友未必系土生土长香港长大嘅，可能系移民嘅第二代啊，由内地嚟嘅第二代啊， 都有 咁样。大家咧嗰个成长背景有唔同嘅时候咧，真系个话题嗰个共鸣，可能某一啲位置系会轻咗啲嘅。 系噶，即系所以琴日喺度倾嘅时候咧，我就冇再好似以前咧觉得话，哎呀，点解我哋又要老花镜咁样嘅？啊，又唔系， 开心噶， 开心噶， 有人讲老花镜 系 好开心， 系 啊， 系咪可能冇聚啊？ 好耐冇聚啊，因为有疫情咧。跟住第二个咧，我觉得好大嘅体会系咩咧？你觉得咧，当你嘅求学时期咧，你系一个乖学生啦，系一个曳学生啦，边一样嘅身份咧，其实系抵啲嘅咧？ 曳学生。 多啲回憶。 阿田將時間交俾你啊！ 哎呀，交俾你啦！ 因為我真係純粹真係坐喺度聽老師上堂，上完堂執碌整即係寫筆記啫，係啦，寫完筆記之後咧就放學翻屋企。 即係打鐘、放 lunch、放學 ，goodbye sir， 翻屋企冇嘢 啦。就冇其他嘢啦。但係曳嗰啲就唔係啦，哇！可能咧喺學校裏面捐窿捐啊啦，做一啲咧自己唔見得光嘅嘢，但係覺得好成功啊嗰啲咁樣，曳曳嘢啦叫做嚇，即係中學生。 我冇得比較啊，因為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都冇做過乖學生，而我身邊所有朋友都唔乖嘅。咁所以嗱，但唔係曳，即唔係逃學啊，即唔係嗰啲嘅打老師，即唔係嗰啲嚟嘅。 佢一嚟已經去打老師啦，已經要。 嗰啲真係堅曳啊！ 我嘗試大阿田一步。 哦，係 啦，係啦，即嗰樣啫嘛。但係嗰種話題咧，嗰種搞笑咧，係一世都講唔完，同一世都會笑噶。 因為咧，我就名副其實咧。我在中学的阶段 是 处于食物链的低层啊，直情是底端啊。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一定不会跟你做朋友。 是啊，我见到你我都会怕的。 他会 卻 自卑。 见到我都 要。今天聚会的时候你会见到有很多就是当年那些就是食物链顶端那些。就是我们昨天都形容了你不是那些暴龙啊虫龙啊，我不是那些草本植物。 是 草本植物。但是没事的，其实你几十年大家玩回。但是讲回那时候回憶咧，你就發覺其實嗰陣時嗰個曳啊抵好多啦。佢有即係好似阿田話齋，可能有邊件事佢冇經歷過啦，有邊啲老師咧，我哋淨係 high by 咧，佢仲會多啲訓導嘅環節啦。 係啊， 你又熟好多啦，即係同佢。跟住佢講好多，可能係唔同學校 嘅情況啊， 係啦，即 係啲咩 同好多唔同嘅學生啊、同學嗰啲咧，我真係發覺嗱，唔係鼓吹大家要曳，但係你真係太過循規蹈矩咧，你嘅校園生活咧 冇童年啊， 冇咁精彩㗎。 即係你琴日喺參與度咧係好少嘅，即係聽朋友有， 唔係都大嘅，因為你同嗰班人都咁多年好多班啊，又打波會識噶嘛，咁但係咧有多時佢經歷過啊嘛，譬如可能佢話哦冇啊，阿 Sir 爭啲話報警拉我哋咧，咁呢啲我哋冇經歷噶嘛， 我知啊，我哋可以繼續聽咯，我就話 你哋嗰時咁犀利㗎，咁樣可能佢又會同你講話佢哋放 lunch 嘅時候咧去咗邊度咧，即係中學生都會有玩兩手嘅，當年咁樣 玩兩手啊， 玩兩手啊，係啊， 你就有聽到其他同學嗰啲煙啊，即係唔可以帶翻入學校， 咧類似呢啲咯， 喺嗰個屋村裏邊。 嗰個樹底嗰度啊，要搬翻沙先可以。 即係你諗下，如果你都係讀六年或者七年嘅話咧，佢哋真係有足七年回憶咧，抵好多。係，哇！我發覺哇，點解更衣室嗰段我冇呢個經歷嘅？哎呀，嘥咗，白交咗七年學費嗰段經歷冇喎。係啦，嚇！你哋喺 canteen 試過咁樣講數㗎？點解我冇試過嘅？我都喺度食緊碗餐蛋面啫。所以我真係覺得校園咧，即係唔係叫你做曳學生，但係咧，如果你淨係 係 啦，太乖又唔好嘅。同埋我覺得又 係乖係要需要嘅，但係唔可以 乖 係 需要嘅，同埋咧嗰個起跑線咧，其實同後來嗰個發展真係 好唔同， 冇乜關係。 哦， 即係輸成績好同你將來嘅發展未必成正比，你係咪咁嘅意思啊？ 除咗成績之外咧，就算嗰陣時品行咧，即係譬如嗰陣時我都話啦，佢哋全部都係食物鏈頂端噶嘛，咁可能佢哋喺粗行分都喺麥斯嗰啲咁嘅 friend 啦，但係而家冇嘢嘅，出到嚟咧，譬如話。有家庭嘅有家庭，咁啊又系屬於 gentleman 都可以做到個 gentleman 嘅， 系啦，仲要咧可能係會做好多校務工作啊，即係會幫手做好多呢啲 事業都發展埋， 係啊， 公益事業都熱心參與。 咁所以你 咪睇佢係記安係嘛？ 係啦係啦，如果你用呢個做比喻咧，佢就算喺叮當年代佢係記安，但係到佢大個咗之後咧，佢可能變咗山吹老師喎，其實 OK 嘅喎，即係呢一點 我都係啊，即係有一啲嘅。同學，喂，同我一齊咁玩，但係就有啲教書啦，即係教育業界啦， 再有英才， 係啦，唔止一個添，即係好廣泛嘅，都估唔到，哇！嗰陣時你嘅操行分係咁咧，你而家去咗做紀律部隊嗰啲咁樣咧，你明唔明白？即係我頭先講呢兩個例子，都已經一個好大嘅反差啦，係咪？ 係啊，咁當然其實最大話題咧，就係其實係有共同話題嘅先啦。隨住咧社會好多事發生咧，咁再加上而家即係前途問題啊。其實最後咧，你會發覺呢啲聚會裏邊咧，大家都係會各自去理解咧，對而家呢個社會，可能佢哋話啊走唔走好啊，佢又會勸下你啊，大家又講下啲即係。特別係揾食嗰啲艱難咧，琴日幾大家咪喺度問咧，喂，你走嗰度咁點揾食啊？ 係啦， 你 其實有乜計劃嘅咧？即係新西蘭。 即哦，佢嗰個咁好彩咧，就係佢話佢以前原來嗰度留學讀過書。 OK， 咁所以咧佢已經係熟悉嗰笪地方啦。 係 咁，但係你話佢要再去闖咧，都係新鮮噶， 都大膽噶，同埋其實 讀書還讀書， 有冇 定居又還定居喎？有啊有啊，都一家幾口咁樣嗰啲嘅。係啊，咁啊，所以 係咯，真係讀書還讀書，做嘢還做嘢，定居還定居呵。 係啊，所以而家咧都話落由大家香港人打招呼咧，即係最老土嗰啲，你飲咗茶未咧？而家全部都係討論緊，哇，邊笪地方啦，宜居啊，嗰啲叫做就學環境啊，就業環境啊，全部都係咁樣咯。 以前咧即係出外又靠朋友咧，而家咧可能咧多到電話，喂，你而家喺邊度啊？咁可能你 要 好遠機啊，我喺度喺嗰度， 都係要靠朋友噶， 都係要認識嘅。 係啊，即係都有。 希望佢順利啦，即係。 係啊，咁但係當然唔係每一個出席嘅朋友咧，可能都話個個都想走啦。 唔係個個認同嘅。 係啊，有一啲譬如佢就話可能佢嘅職業咧，佢話喂唔係，我喺香港呢份職業咧，我要有好大嘅承諾嘅，咁佢唔可以冒然就話咧，我要抽身離開，咁所以可能佢都會話繼續留喺香港啊，咁所以你就會交流好多呢啲好實用嘅資訊 咧，同埋各行各業究竟佢哋嗰個實況是如何？ 係啊，係啊，咁所以都難得㗎。你話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你話點解你哋係咁回想當年啊？唞下氣都好啊！ 諗當年真係開心過諗而家，係 啊！同埋你一諗翻咧，以前讀書咧，無論係幾咁，即係我呢啲低端啦、啊、中端啦、啊、同埋高端咧、啊，你都覺得开心啲噶， 唔系啊，因为咧，即系你而家咧，去翻一班中学同学咧，你嗰个情景啊出现翻咧，同埋攞翻嗰阵时嘅当年嘅纯真喺度啊，即系冇奸搞噶嘛，即系 以前我会系我认同，同埋我觉得以前和谐啲啊，咁讲真，社会都冇咁分裂啦。 唔系，其实和谐就冇可能噶啦。 我哋谂翻以前啊， 以前即系讲紧你， 即系 如果 你个环境啊， 大家读书嗰阵时个环境和谐啲，譬如而家我都有啲朋友即系真系选择冇见，因为可能大家个谂法啊， 我会噶会噶会噶都会唔同噶，系啊。 以前系大家即系。簡單啲、純真啲、開心啲。 係啊，所以唔知道咧，會唔會你附近左右會唔會亦都安排緊一啲 開始食緊呢啲叫做farewell 移民 飯啊？係啊，但如果咧唔係嘅話咧，最好都見多啲，即係唔好為咗離別先嚟重聚咧，咁就好擲使噶啦，真係好擲使噶啦。 希望疫情好啲，快啲過，大家真係。 係啊。 因为唔系个个屋企可以容纳咁多人啊， 谂法唔一样都见下啦。 系啊，嗱呢首歌啊送俾你啦，钟仔，亦都送俾所有可能你会有自己选择嘅朋友啦吓。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啊，陈伟贤啊，几时再见吓？嗰啲活动几时再见咧？ 啲活动就真系未必有啦。十一国庆烟花咧就已经冇啦，系啊，因为咧嚟紧咧十月咧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连四日嘅短假期。 不过今年呢个假期咧，因为有中秋啊嘛，又系咪又国庆咁样， 其实真系双重喜事嚟嘅。 不过咧，暂时去睇咧，都有几多嘅活动咧，未必可以如期举行啊。譬如琴日咧就讲咗啦，包括有呢个大坑舞火龙啊， 都唔得。 哎呀，我好中意噶，我年年都真系去睇咁滞。冇咗啦！另外咧，喺唔同嘅區域咧，有啲都有啲嘅中秋嘅彩燈會噶嘛，即都佈置好曬啊！咁今年暫時都應該係會話啊，避免啊太多嘅市民啊聚集啊，咁啊有呢個社區爆發嘅情況啦。 但其實舞火龍咧，唔係要趕走瘟疫嘅咩？ 我想話呢個 趕走 瘟疫搞 笑啦，應該區區有條誒嗰、那個 有條火龍， 有條火龍係啦，又趕走嗰啲瘟疫啊嘛。 即係全部點嗌嘅？係 咯，佢哋點嗌都誒又 佢哋話最慘嘅就係因為咧，如果你要抬嗰條火龙咧都有超过一百个嘅壮丁啊， 其实系啊，同埋好近嘅个距离就， 咁佢哋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啦，今年就会少一年，不过希望年底睇有冇机会补办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关周日九龙区游行，一名十二岁女童被拘捕期间被警员压住佢，询问林郑月娥有乜嘢感受，以及一名新巴司机被警方拘捕，问林郑月娥觉得警方嘅执法系咪有问题？林郑月娥话执法行动进行过乜嘢事，最好系透过调查，如果有市民不满，可以提出投诉。至于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怀疑因为在街站发表批评政府和官员的言论而被捕，林郑月娥说不会因为批评行政长官就会违反法律上限制言论自由的情景。 至于执法引致到去检控，就更加不应该由行政长官来到去评论，因为基本法的另一条就是说所有的检控工作亦都是由律政司负责，不受任何干涉，等于我刚才说法庭的审判呢亦都是独立进行，不受任何干涉。至于言论自由，我刚才讲了，而这个言论自由如果是由法律受到限制呢，亦都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我都可以讲得很坦白呢，肯定不会说批评行政长官呢就会违反了这些是法律上限制言论自由的情景。事实摆在眼前，每一日打开报纸又好，在电子传媒啊网上就更加不用讲了。對於特區政府、對於行政長官、對於個別官員的批評是行如沙掃，所以怎會說是因為是不可以批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個別的官員呢而違反了有關的條例呢？請大家可以放心，大家的報導同樣只要按住是客觀持平，不要違反了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新闻的报道自由呢是非常之坚固的。 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朝早八点半，有120,200人已经接受采样检测，当中1554宗是重复采样数字。另外，截至朝早八点，有1213,000人成功预约登记检测，126宗个案怀疑盗用他人资料登记。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又说，早前提到的每日可做300,000个样本检测量是属最高容量，认为目前检测流程畅顺，检测速度和数量已经提升。对于重复采样数字，聂德权形容比例是很低，至于会不会再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就要视乎需求。澳洲广播公司和澳洲金融评论两名分别驻北京和驻上海的记者被中国国安约谈之后已经离开中国返抵澳洲。一名在央视旗下环球电视网任职主播的澳洲公民早前在中国被拘留。报道说两名驻华记者被告知他们是案中受关注的对象，两人之后分别到澳洲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報道又指，兩名澳洲記者一度被禁止離開中國，在澳洲外交官和中國官員談判之後，才獲准返回澳洲。 天气方面，港岛中西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上午9:05的过去一个钟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8点，升29点，成交金额4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6点，跌8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5.25，美团点评235.6，跌12.6。腾讯控股509.5，跌个半。阿里巴巴267.6，升2蚊。中芯国际18.74，升5毫。小米集团23.4，跌7.5。友邦保险81.45，跌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1，人民币6.838，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13,291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82美元，卖出1,9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架坏车啦，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跟住梅道咧有坏车阻路嘅，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对出，就系、是、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跟住梅道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爱都大厦。荃湾路入去屯门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慢线咧，亦都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丽景，就系、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丽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胜利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喺新界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一段挤塞。咁龙尾排翻去青衣北桥，去到青衣城对出嘅。咁葵福路去杨屋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就慢车。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 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火势，琴晚嘅难得同埋啲中学同学一聚食餐饭啊，唔知喺倾偈当中有冇啲同学爆咗佢以前喺中学一啲鱼事啊？但系佢又冇喺节目讲，但系佢自己又唔记得，系咪有冇啲咁嘅事发生咧？啊，我哋有请诶，唔知佢会唔会公开佢嘅啲中学嘅秘密嘅曾志豪。 好可惜，如果你要有鱼事俾人爆咧，首先你又要俾人哋留意到先得啦。而我喺中学嘅存在感系同嗰啲咩角落生物系一样嘅。我仲记得上次个听众同我哋介绍，我系一只角落生物嚟嘅，所以谈论度好低。想爆鱼事系咩？嗰时佢又上堂咩？唔记得咗添，冇办法，所以爆唔到啊！下次有机会再努力啲。如果俾我再读多一次中学，我今次一定要瞓少啲觉嘅，我会唔再成日瞌眼瞓嘅。嗱，记唔记得几年前咧，香港人有一句口号咧，就话有得拣你先至系老板。咁当时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咪又系讲紧嗰啲即系政治上面嘅嘢，唔系。日常生活里边咧，有得拣你先至系老板咧，其实亦都系大家真切嘅体会嚟嘅，同埋咧系好难得嘅。特别系你有冇谂过，空位有得拣你先至系老板啦？猜唔知讲咩空位啊？嗱，如果你冇睇呢单新闻嘅话咧，你系唔知道。原来你可以亲自入去一间内衣铺度挑选你自己嘅 bra， 你自己嘅内衣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同埋奢侈嘅事嚟噶。讲紧咧就系一啲咧残疾人士啊，原来咧残疾人士咧佢哋面临咧一啲好大嘅挑战系咩咧？就系佢哋好多时候咧都入唔到去一啲内衣铺度咧去拣自己合适嘅胸围嘅。点解有咁嘅情况呢？今日嘅新闻咧就访问咗咧有一位嘅残疾人士啦，佢叫卡文，佢就话咧冇啊，嗱，佢话咧我系一个天生嘅残疾者嚟嘅，我用轮椅代步咧已经30几年噶啦。佢话咧究竟佢去买内衣会有咩难题咧？佢话第一，如果咧佢话系喺一般街铺啊街边嘅嗰啲内衣店咧，佢话门口位咧就会加咗一级咧，我根本就入唔到。好啦好啦，难得遇到系平地嘅话咧，门口太窄，我又入唔到。佢话佢会平时点买内衣嘅咧？哇，各位你可以想象下呢个情况。佢话咧佢系会喺条街度，铺头就喺隔篱啦。佢就会大叫：啊唔该，我要36D。唔系我讲嘅就我唔知佢咩 number 噶吓。我要36D， 唔该。哇，你谂下，你买生果咩？咁大声嗌，结果咧，佢话个店员咧唔单止冇帮佢，个店员仲话：小姐，你咁样会令到我好尴尬嘅。喂。听到就算有个店员肯帮佢，佢又唔怕嘅话咧，其实都唔舒服啦。如果你成日买内衣或者你买衫咧，你要喺条街度嗌入去个铺头度大嗌自己，阿祖都唔想话俾人听佢着几多腰围啦，系咪先？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话佢好少咧，即系可以喺铺头度买到内衣。佢话咁商场得唔得？商场咧就可以入到去啦。但佢话咧，原来好多嗰啲铺头咧。堆满咗货啦，又或者佢个更衣室咧太细啊，佢入唔到轮椅啊，咁所以咧佢亦都唔可以亲自咧入到更衣室里边咧试着啦，又或者拣内衣，所以佢话对佢嚟讲，佢话我作为一个坐轮椅嘅女人，原来咧我要拣自己合适嘅内衣咧，系一个非常之卑微但系好奢侈嘅愿望。再夸张啲系咩咧？佢话佢哋有一啲嘅残疾女性咧，可能佢连举高双手嘅能力都冇，咁所以咧，亦都冇咁多人咧肯帮佢咧。譬如可能佢有照顾者啦， 但佢話啲人咧都唔會肯幫佢咧，有心機咧就係幫你帶個胸圍啦。佢話冇啊，唔包呢樣嘅。咁於是乎咧，佢就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佢都係著唔到適合嘅內衣。咁點啊？頭先你話有得揀先至係老闆嘅，冇錯。佢啊就皇天不負有心人，佢就遇到有一個咧呢個飯名好正啊。佢遇到一個好有心嘅人咧，叫 Sorry 啊，真係啊，即係對唔住嗰個 Sorry。咁呢位朋友咧，佢就開咗一個咧無障礙內衣店。佢話佢太體會到咧，即係呢一啲朋友嘅嗰種痛苦啦。佢就喺尖沙咀咧就開咗一間無障礙嘅內衣店啦。特色咧就係地方夠大，可以咧有打通嘅更衣室。咁啊，所以咧就連輪椅咧都可以入去轉身。而佢仲喺牆身附近咧就掛咗一啲咧櫃桶仔。咁於是乎咧，就算客人咧坐喺個輪椅度咧，都可以隨手咧攞到啲內衣咧嚟著啦，去試啦。售貨員咧唔單止要問你有咩幫到你，售貨員仲要有訓練啦，有考試啦，係識得咧幫殘疾人士咧就除衫啦，同埋著呢個內衣嘅。你知唔知啊？佢話咧，當呢一位坐輪椅嘅卡文咧第一次入到呢個更衣室，佢話佢第一次可以對住塊鏡著自己嘅 bra， 仲要係咧揀適合自己嘅衣服去著嘅時候咧，佢話佢簡直係感受到人生第一次有自主權啊！嗱，所以呢一個故事咧，我諗你可以好明顯知道，第一，即係呢個社會上咧互相幫助幾咁重要嘅，全靠 sorry 啊，先至可以令到卡文咧以後唔使買衫咧都係咁講 sorry。然後第二咧就係有得揀，真係好重要，有得自主，有得選擇咧，原來你先至會攞到自己嘅尊嚴噶。风头火势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女性听到有什么感想呢？她会不会在回想一下啊，她未到你，未到你，但究竟她有什么感想呢？但是如果我们这位男性呢，其实她都是很体贴的，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有一天可能桂花田她不肯出去买的时候，既然她都帮你填补就业了，你会不会都帮她补爸爸呢？我哋有请细心体贴嘅黄耀祖。 嗱，我自己坚唔介意嘅，我觉得面衫同底衫咧一个字嘅分别嚟嘅啫，即系都系衫嚟嘅啫，嗰个必需品嚟噶嘛。 唔系啊，底衫通常贵好多噶。 吓， 底衫贵好多。 我啲面衫都贵噶，所以如果佢有咁样嘅要求，我系唔介意噶。 有咁样一日系嘛？ 系啊，但我觉得你唔会噶。 唔系你有咩一日？我纯粹话佢出唔到门口啫。系啦，因为疫情关系， 食得太肥啊， 食得太肥。你会唔会愿意喺个门口度帮佢接灵嗌咧？我呢个阿婶咧，佢48H 啊。 唉，真系点谂到我同事会咁样踢我噶？唉，嗱，我觉得心咪起码好彩咧，就唔系太 heavy 嘅，即刻转咗佢先啦。呢一排咧，大家如果咧有睇网球嘅话咧，都知道啦。哇，好耐冇试过有啲大型嘅体育活动啊，就进行嘅美国网球公开赛咧，就而家咧就打紧啦，系咪？咁啊，其实喺礼拜日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件都几大件嘅事，意想不到嘅事，就系、是、一哥祖高域啊，被 DQ 啊，佢被取消咗资格。喺打緊比賽嘅時候，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呢？就話說佢打緊波嗰陣時咧，哎呀，啱啱就輸咗嗰局。網球手咧好多時候咧個褲袋都會待定多個網球嘅，就是、因為佢發球有第一發球、第二發球啊嘛，咁啊待定多個波，咁啊快啲去開波咁樣。啊，佢輸咗嗰局之後咧，就真係其實佢係有心情唔好嘅，但佢就掉起個波，就將頭球拍咧一掃咧就向後掃呢個波，點知？咁准啊吓，亦都咁唔好彩啦！呢、這个波就打咗落去一位施善员嘅颈嗰度，嗰、那个施善员咧即刻撞甚非常痛楚啊，跪咗喺地下度有几分钟嘅时间嘅。其实祖高域咧已经即刻去道歉噶啦，亦都有讲到明，其实佢系有刻意去打呢个波嘅，但佢真系冇谂过呢个波，因为佢向后扫噶咋，你话佢向后击球咁样啦，但系咧就真系打中咗个施善员嘅喉咙嗰个位度。喂，讲真，都真系唔少嘢噶，其实打中喉咙呢个位，网球嘅速度都几高，话晒佢系一哥啊嘛，系咪先？咁啊，最终咧就得到一个咧都几意外嘅裁决啊，因为通常咧喺网球比赛里面咧，如果你有犯到一啲规嘅话，例如可能你真系讲粗口闹球证呢啲试过嘅，或者你发脾气掟拍啊。掟爛啲凳啊，即係之類嘅嘢啦。佢哋會做嘅懲罰咧，可能係會扣你嘅分數啦，扣你嘅局數啦，好少會好似今次咁樣直 接咧就取消佢参加呢一个赛事嘅资格嘅。咁喺嗰一刻咧，其实啊，祖高域咧系都接受咗呢一个嘅裁决之后咧，佢亦都有出到一啲嘅佢又冇出席到记者招待会嘅，但系都有喺网上面嘅平台咧就系道歉啦，亦都即系话呢件事令佢自己都觉得咧即系好沮丧咁样嘅。不过咧，即系其实成件事已经系一个哇风波类嘅茶杯类嘅风波咁样啦。但更加估唔到咧，其实连祖高域佢都觉得啊呢件事即系过就过啦，你要罚我分，你要罚我钱啊，各样嘢都 OK 嘅咁样。虽然佢都讲到明，佢真系冇心要去攻击呢一个嘅施善员嘅，但系呢位施善员估唔到，除咗佢受伤之外咧，佢仲受到二次嘅攻击，因为咧喺网络上面啊。有好多可能啦，系祖高域嘅 fans 咧，就会觉得系你啊，系你令到我哋嗰个球星啊，就俾人哋取消咗参加比赛。喺佢嘅 IG 嗰度咧，呢位施善员就被起底啊，仲被留言啊，一啲都几侮辱性嘅说话，例如就话因为佢个仔仔其实就过咗身噶啦，呢位施善员嘅仔仔就话你可能会好快同你个仔会汇合啊之类嘅说话咁样，都攻击性都多，同埋唔系一个半个噶咁样。咁当然啦，呢件事其实成件事，即系我有睇翻个片段，同埋我有睇呢个重播啦，我觉得都系一个唔小心嘅不幸嚟嘅。嗱。真係好多網球員都會，我輸咗個波，你當練習又好，向前攻擊，向後攻擊，但係真係冇諗過咁準會打中一個施善員。但我諗，祖高域唔想，施善員唔想，咁佢得到嘅懲罰其實都幾大㗎啦，因為其實佢幾有信心嘅話曬，今年2020年祖高域係一場波都未輸過嘅，佢咁樣就被取消咗資格。但我諗呢樣嘢都唔係最緊要嘅，最緊要嘅係乜嘢呢？就算做错啲乜嘢，网络上面起底，仲要讲啲咁侮辱嘅说话，其实又有冇需要呢？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噶。我谂美国网球公开赛都一个好大嘅平台啊，你可以公开地去表达，亦都可以网络上面起底，呢啲真系唔需要噶。风头火势，头先 Gary 咧就话佢嗰单新闻啊，嗰个主角叫做 Sorry 噶，个英文名。咁我想问我呢位拍档 Jackie。其实除咗叫 Jackie 之外，你有冇谂过改第二啲名嘅咧？话晒阿祖都叫过自己做 Leo、Jimmy 同埋 Charlie 噶嘛？点啊？桂花田， 而家自己大拍自己嗰啲英文 名。咩话 Jimmy 都嚟埋咧 ？Jimmy 真系好衬佢啊！ 二年班系咪三年班系 Jimmy？ 即系嗰啲咧，嗰啲嚼住个香口胶咧，曳到嗰啲咁样嘅样。 呢 又 叫咗好多年噶。 好多时咧，呢啲我都系。 而家你叫咩英文名噶？ 阿 Jo 咯， 我就叫阿 Jo 咯。 系 啊，懒啊，而家。 Jo 高域咯， 冇刻意嘅，因为好多我叫阿祖，佢都叫咗阿 Jo 咯。咁顺便咁，不如就叫阿 Jo 咯。 好 咯。 咁我叫翻你 Jimmy 啊，你叫佢做咩啊 ？Charlie 啊，仲有同埋 Leo 啊。 Hello, Jimmy and Gary. Hello, 你哋好啊。好嗱，政府咧宣传有信息就系话防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系啦，近呢大半年咧，我哋咧日日都听到啊，但系咪样样都做到防疫都做得到，同埋做得安全呢？几个月前咧就系疫症高峰期嘅时候咧，喺大陆话有个女人咧。怀疑佢全身咧喷晒消毒火酒，因为佢惊噶嘛，咪喷晒咁啊消毒冇事啦。之后佢再入厨房，由于咧火酒咧嗰个叫做易燃物品啊，结果佢一行入厨房个炉头近炉头嘅时候咧，全个人全身着火，严重烧伤嘅。咁啊喺美国咧，亦都有个妈妈咧喺八月尾嘅时候啊，发生咗一个家居意外啊。佢就好似平时咁啦，咁啊用呢个酒精搓手液消毒双手。之后咧佢咧就点蜡烛。哇！一点蜡即系唔点油自可，一点蜡烛咧，随即就抢火啊！由佢双手咧着火之后咧，就烧埋佢块面啦。仅仅五分钟就佢全身咧就已经被火烧到二至三级嘅烧伤啊，甚至乎毁容添啊，要入 ICU。咁呢位妈妈咧就话啦。虽然全身火烧啫，但系佢屋企仍然有个14岁残疾嘅女女啦，同埋一只狗狗啊。呢位妈妈咧，佢忍住忍痛咧，扑熄自己嘅火啦，身上嘅火啦，仲即刻救埋阿女同埋狗狗到屋外。咁佢就话啦，呢个意外咧，希望可以提醒所有人咧，真系唔好一时大意，要小心使用呢个酒精搓手液啊。咁另外喺泰国咧，八月尾开学之前咧，亦都有两兄弟咧，佢哋喺屋企玩，佢哋玩咩咧？佢就攞咗。啲 gel 状嘅酒精搓手液咧，搽晒成个手啊至手臂咁样，之后咧就自己互就跟住咧就互相咧揩住对方嘅衫度啊、身上面啊咁样就喺度玩啊。点知唔知做咩咧？哥哥咧就走去攞咗个火机、 攞咗火机之后咧，喺个细佬面前点火，结果细佬咧全身着火啊！好彩送去医院治理嘅时候咧，佢嘅颈啦、胸口啦同埋手臂咧，即系轻微烧伤啊，即系冇生命危险嘅。嗱，皮肤科医生就话啦，大家咧而家咧习惯咗用呢个酒精搓手液，但系都要记住使用之后咧，要等大约20分钟，你嘅手指咧、手背咧、手心啦、手掌咧完全干透，先至好接触其他嘢，尤其系火。咁啊，仲要特别小心啦。而红十字会咧，亦都分享咗话，如果要处理烧伤嘅伤者嘅时候咧，有五样嘢系唔可以做嘅。第一就系唔可以撕开伤者嗰黐住嗰件衣物啦。第二就唔好击穿佢嘅水泡啦。第三就唔好擅自搽药膏或者食药，嗰啲牙膏嘅豉油等等坊间嘅方法都唔好啊。第四就系唔可以敷冰，唔可以敷冰喺个伤口嗰度。第五就系唔好将伤者咧过度降温。所以大家要记住用完。用完酒精搓手液要小心，否则走火烧上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的了，逆境都不用怕的，我们一起冲过去， 冲出这里所有，全力放油，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Good morning， 瘦眼茄，细眼仔。 Good morning， 肥妹仔同埋瘦眼茄。今日星期二，我哋上英文堂。 冚唪唥嘅英文系咩咧？ 又唔系讲冚唪唥喎，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咧，我呢几日睇报纸咧，成日见到嗰个中文字啊，走咗出嚟。 你成日睇报纸噶？ 我成日睇报纸噶。 你系食饭煎骨嗰阵时睇到报纸啊？ 唔系，系啦，嗰个系你。 系啊，我哋咧食饭咧煎报纸咧好得意噶，屋企咧有啲。版面咧，佢哋唔俾嘅喎， 例如咧， 准唔准咁样嘅喎？ 富文版， 我唔知啊。 有一版叫富文版嘅咩？ 有啊， 佢真系特登即系叫富文版啊。 系桂花田 Anty 攞亲嗰版都叫富文版， 系佢签亲都系嘅。我妈咪好得意，佢教我识字喎。 好啦， 今次唔系，我喺耀文版度见到噶。 啊系啊，系咩？ 因为咧就讲到嗰个士巴拿嘅事件啊。 哦，系啊， 系啊，有咧有即系司机。系啊，嗱，其实咧即系司机叔啦，巴士司机咧，原来都唔知道，原来佢哋有阵时工作咧系需要带住个士巴拿咧、去调校个倒后镜，所以我就谂翻起啦。其实原来咧喺我爸爸里面嗰个工具箱咧有好多唔同嘅工具，你哋又知唔知嗰啲工具嘅英文系点读噶？ 好啊，士巴拿英文系咪真系士巴拿噶？ 你试下， 通常将佢连快啲就当系噶啦。士巴拿，士巴拿， 英文好多时候我哋个广东话嘅中文咧都系由英文译翻嚟噶嘛， 系啊， 有啲就系嘅。有啲就唔系嘅，但系个音都有少少似啊。 我哋试下，咁系咪 spa 啦咁样？ 我知啦 ，spa。 spa， 应该就系你妈妈唔肯做，但系好想俾钱，唔系唔肯俾钱，好想去做嗰啲 spa。 但我想讲你个。 嗱就是、因为你一讲就唔俾钱咧，你一讲 spa 唔俾钱，人哋就话嗱 嗱，你俾钱。 其实你哋加埋就好似啦，个英文字咧即系由 spa 开始噶喎， 系、 啦，佢个串法我串俾大家听先啦吓， 好啊 ，spa。N-N-E-R N-N-E-R 是啦两个 N 是啦细 N 哦它是 Spanner 叫做 Spanner Spanner 是啦就是士巴拿那个意思 即这么似 Banana 的 又不似这么像 Banana 是 B-A-N-A-N-A Banana 咯现在是 Spanner 叫做 Spanner 就是士巴拿 好温柔啊它这个名 字 好高格调啊 但一点都 唔似嗰个士巴拿嗰个工具嗬。 好啦， 但系另外有一个咧，可能你哋都经常会听过噶喎。 系 螺丝批，你又知唔知螺丝系乜嘢啊？ 后面嗰个系 driver 咯。 系啦，边咩 driver 咧？ 系啦，又唔系 bus driver， 佢系 screwdriver，screwdriver，S-C-R-E-W，driver 咧就一个司机叔叔 ，D-R-I-V-E-R，screwdriver 咧就系呢个螺丝批，但螺丝批啊都分咧一字形个头同十字形个头噶嘛。 咁系 cross 咯，系咪等 straight 啊？ 嗱 ，cross 咧就唔系，亦都唔系 cross 同 straight， 但如果我讲俾大家知咧，原来系有典故噶。 哦、 你讲啦，嗱，一字形咧，佢就我哋一字形即系平头噶嘛， 系 咪、 啊啊？ 所以咧，佢英文咧就叫做 flat， F L A T， 再加一个字、哦、H E A D， flat head，、 哦、 平头。你即系好似咧用个中文咁样译咧，一字头嘅螺丝批就叫做 flat head 啦。 O、okay、 咁样十字头叫做咩 head 咧 ？Cross head 系咪真系？ 头先我咪话 cross 佢唔系咯， 呢个你哋一世都唔会估到 嘅、啊， 因为咧原来十字头嘅螺丝批咧，佢哋嗰个英文名嘅来源咧系嚟自于发明呢一个螺丝批嗰个人噶， 唔系啩？ 即系佢叫 Peter 就 Peter head 啊嘛。 嗱，唔系冇 head 嘅，唔使 Peter 个头嘅。 IQ 博士。 咁系咩英文？ 系咯， 佢咧因为咧系由一位朋友咧叫做 Henry Frank Phillips 去发明噶，所以咧 十字形 系 Phillips 啦，佢系有 S 嘅，就攞佢个姓氏咧嚟成为咗十字形螺丝批，就叫做 Phillips Screwdriver， 就系十字形螺丝批咧。 我爸爸屋企嗰啲表咧都系有 Phillips 咁样噶， 系啊，佢 有咩 Phillips 啊？ 系咯，拍成日都拍亲佢咯， 拍 佢 咯， 系啊，成日都拍亲阿 Phillips 噶。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咁样坐埋？set 啊，有拍亲飞猎嘅表啦，同埋有拍亲飞猎嘅螺丝批啦， 系 啊， 叫做 Phillips Screwdriver， 而一字形咧就叫做 flat head 啊。 环球电视网任职主播嘅澳洲公民早前喺中国被拘留，报道话两名驻华记者被告知佢哋系案中受关注嘅对象，两人之后分别到澳洲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中西区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港岛中西区雨势特别大，上午9:05过去一个钟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上昼11:30。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94点，跌95点，成交金额5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6点，跌10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5.15，美团点评230.6，跌17.6。腾讯控股505蚊，跌6蚊。小米集团22.65，跌个半。阿里巴巴265.2，跌4毫。中芯国际18.68，18.7系升4.6。友邦保险80.6，跌0.7。中国平安80.85，升5仙。中国平安系80.85，升5毫。盈富基金25.24，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89，瑞士法郎8.448，澳元5.641，加元5.913，新西兰元5.183，欧元9.1508。每百日元兑港元7.2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16。日经平均指数报13211点，升200，系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8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71美元，卖出192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荃湾路嘅上桥位啊。重复多次，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荃湾路上桥位。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白沙湾一带咧都系挤塞。

你啦，我做 on panel， OK。 你哋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咧有做过一个椅子挑战咧，都好 hit 嘅， 即系凳啊， 系啦，攞张张凳嘅，系啦，跟住就系头顶顶佢顶住埲墙，跟住咧就话女士咧就可以摆得起攞得起张凳，男士就唔可以。但我哋系破咗佢呢一个嘅定律噶嘛？你哋记唔记得？ 唔系，我哋只脚唔啱姿势， 都做咗啲系啦。 所以今日咧，我哋有类似嘅练习，好简单嘅动作嚟嘅啫。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系吓原来咁样，因为即系人体嘅结构好奥妙。 系啊，真系 会做唔到嘅咧， 系真系好简单啫。吓，真系做唔到噶。 我冇睇到噶，所以我啱会有一个好新鲜嘅感觉。 阿田琴日咧就 send 咗俾我之后咧，我有尝试过做过某一啲嘅动作，我自己喺度谂。我用尽力个脑袋，死咯！我个力点样好好笑嘅咁样， 你咪攞唔到柜顶上面嘅罐头， 唔好理啦。 仲 要一 留意住啦， 侮辱人哋嘅高度啫。 冇啊，因为个意思举唔起只手啫。 举唔起只手，点解我举唔起只手啊？你侮辱我，你觉得我举唔起添？而家 因为你件衫箍住咗你，你着咗一件 系啊，今日件衫新嘅啦， 系 啊。我一讲呢啲咧，我就转开咗，冇事添。 好啦，咁啊，留意住晒啲波。 佢件衫嗰件颜色仲衬埋一条裤添嘅。 系啊系啊系啊，有 睇 有心 我睇到嘅。拭目以待。 嗱，呢个就要睇啦。但有啲咧，你睇到一啲新闻咧，真系会唔开心噶。因为疫情底下咧，零售业啊，大家都知啦，好吃力啦，系咪？我今日睇到个报道咧，我仲睇咗一个我真系未见过嘅 term 啊，一个词汇出现咗咧，负中。邊個負呢？是正負那個負， 即是爭啊，即是爭啊。 Negative， 負數那個負啊。負中，中呢就是時間啊，即是中那個中。你們有沒有聽過零售業有負中這個 term 呢？ 負中， 你估下是什麼意思？ 我估是跟負資產那些 friend 差不多。 是不是爭公司的中時中，即是那 個，是啦，應該是 啦。阿田講的東西就對了。因為呢，有一間的公司，其實他們公司都上市的服裝品牌來的，買很多牛仔褲啊，什麼校那些呢。 哦，系啊， 都知啦，系咪？ 巴士猴啊， 系啦，系啦，咁佢哋即系可能即系生意都难做啦，同埋佢话其实由可能社会运动开始啊，有阵时有阵时啊，佢哋嘅公司咧都会早咗落闸嘅咁样。 系， 但佢哋咧就话同员工咧签嗰份约，即系譬如嗱，阿田同阿豪仔，你哋就帮我呢间公司打工嘅。签约嗰阵时就讲咗咧，每一个星期你哋嗰个工作时间，譬如当系54小时咁啊，因为报道都系咁样写嘅咁样。咁啊，咁你就喺度计翻嘅时候，哦，可能你每一 我就可以賺到幾多錢啊？ 係啦，你就會有呢一個人工啦。 計時薪咁啊，當100蚊個鐘，我咪有。 都唔係啊，佢係會即係計月薪嘅。不過計月薪嗰陣時，都有講到你個工時係要翻幾多個鐘。但係不嬲都冇問題嘅，就因為哦咁唔使驚啦。咁你個鋪頭佢寫50個鐘，就因為你嗰個禮拜你公司起碼會開50個鐘頭以上啊嘛。因為可能會開10點放8點咁樣啊嘛。咁可能你就算有一日放假，有一日半放假，一定唔會唔達呢個鐘數㗎，係咪？ 我有諗啦，呢個負鐘究竟係公司公司争员工啊，定系员工争公司嘅咧？ 系咯，你冇你冇工俾我开啊嘛？ 佢头先讲嘅，我以为系公司争员工嘅，咁所以俾翻钱佢 啦。我哋喺另一个行业听得最多咧，就系大台啊，成日都话啲 artist 咧就仲争公司唔知几多个钟啊，几多个 show 咁样啦。 边一年一个 show 嘅咋，一个都冇嘅话，好惨噶啦。 但系而家讲到呢度又。好似讲下咧，系员工争公司中。 而家呢个就系、 是、员工争公司啊？ 个公司咁样讲咯，因为咧就话咧有唔止一位嘅员工啊，其实有成咧，好似我睇到呢度啊，已经咧呢个职工盟啊收到10多宗嘅投诉，都系同呢间公司有关嘅。发生嘅时间事情啊，系啲乜嘢咧？就话喺疫情之下，好多公司咧佢哋就缩短咗分店嘅营业时间啊，令到佢哋喺个合约里面咧，即系本身就有讲到咧每周合约嘅时数系几多嘅？ 54啦，头先你讲 咗。系啦，但系时数不变，营业时间短咗，就令到员工就算啦，喂，你编咗我咁多更，我要翻嘅话咧，佢哋都翻唔齐啊， 达唔到标， 依然系负中咯， 但 即系欠公司中数咯。 明啊，咁但系问题系唔系我想唔翻，你落闸啫嘛，咁你落闸 你唔开铺咁我点翻 咧？我系啊，我系要喺度噶。 嗱，呢个就系咧啲员工佢哋讲嘅嘢，搞到而家佢哋咧。欠下公司周身債，有一啲咧就話，當佢哋離職嗰陣時咧，就被話：喂，你爭我哋51個鐘頭未翻， 咁所以就扣翻嗰啲錢啊！ 哇，扣錢啊， 扣 人工啊，真係 係啊！所以咧就而家已經有成 呢件事 嗱。而家我哋就睇下再跟進落去會係點啦，因為其實咧佢哋嘅集團旗下咧，因為有好多人咧都喺即係佢哋嘅員工啊，就上咗佢哋嗰個官方嘅譬如面書嘅網頁度咧就投訴，其實唔止投訴，報道寫控訴添啊，即係你咁樣對你嘅員工嘅，唔係我話唔翻，你間公司都冇開咁多 個鐘，我點翻咁多個鐘啊咁樣。但係咧，而家咧就話呢一啲嘅面書專業咧已經被刪除咗啦，唔係講嗰啲留言，係個專業 成個 被刪除。咁亦都話咧，職工們就話有收到成十幾宗嘅求助啦。咁仲話呢一間公司咧都有分別得到零售業嘅資助計劃同埋保就業嘅計劃資助， 即係佢錢就收咗啦。 但呢幾個月咧都有唔同嘅員工就話、喂，公司解雇咗我咁樣，咁啊組織都會話佢哋嗰個處理態度、手法，甚至對付啊，對於嗰啲補貼咧，都好似有好大個問號喺度咁啊。 係喎、同埋我見佢而家就話要扣錢啦、仲要 即係扣錢係因為補唔到個五啊四個鐘 咯，就係我頭先嗰個字負鐘，原來零售業界有呢個數，即係你呢個 term 出現嘅。 其實應該係佢呢一間公司咧， 係佢負人哋啊嘛， 自己生出嚟嘅。因為我見到譬如你話工會咧，即係都咁樣寫咧，即係係第一次見嘅。佢話實行呢個負鐘咁嘅制度， 哦、 即 係 負鐘補償啊，應該咁係嘛？叫做嗱、 哦， 所以我頭先就話啦，究竟係員工爭啊，定係公司爭佢啊，定係點樣 咯？可能有啲員工話：喂，我好想翻工㗎。 係 啊， 你話翻五啊四個鐘啊，我未翻五十四個鐘咯。係你俾唔到五十四個鐘我翻，咁係咪我又可以攞翻啲嘢啊？咁樣、啊。 於是乎有得拗咧，譬如你話我哋一般嗰啲合約咧，可能講明你一個禮拜要翻幾多個鐘咧。係。咁於是乎你請假各樣嘢咧，你都要即係跟翻呢個數字去做噶嘛。咁、可能就講緊話，大家正常有公開，究竟你會唔會可以你滿唔滿足到呢一個工作嘅時數咁樣？ 嗯。 而家擺佢嗰度咧。佢就唔理你因为咩原因冇公开，佢就淨係问咁你都系冇返足咁多个钟。 即係佢就係捉住嗰、那个你真係一个礼拜冇返五四个钟喎，唔理咩原因，唔关公司唔关个源头事。 同埋因为呢大家留意一下呢嗰、那个写合约嘅字眼呢，虽然而家你唔会有份约喺手啦，但係呢我諗大家印象中呢佢嗰个写法呢都绝对唔会系话呢公司咧要保證你每個禮拜咧翻五十四個鐘，唔會咁寫嘅。 但 就 會 話調翻轉咧，就係話 你要為 冇錯啦。員工咧每週嘅工作時間係幾多？ 係 咁，如果佢用呢、這、一個主動權咧，或者嗰個叫做個係啦，喺員工度咧， 你係一個禮拜要翻五十四， 冇錯 啦。而家你冇翻咯，咁你咪冇咯。 即係話佢用呢種角度理解呢份合約咧，就唔係話。公司承諾每個禮拜要提供五十四個小時俾你翻工，唔係，所以佢就 做五十四個小時。 冇錯啦，佢個寫法就係話你要做五十四個小時，所以佢用一個咁狹窄嘅定義咧，係佢係似乎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咯。 甚至乎我會話可能就喺嗰個合約度寫明你每週嘅工時咧係需要有五十四小時嘅話，咁你而家做唔夠啊嘛，我咪可以扣你。如果你做唔夠，我可以扣你人工。 咁又啱啊， 即係可能會咁樣講明。但係而家個情況係你都開唔夠五十四個鐘，我點翻五十四個鐘啊？ 等咁都话合约讲到明咯，你系要一个礼拜做五啊四个钟啊嘛， 我愿意翻工噶，你冇安排我翻工做，系咪你有问题咧？咁样 同埋佢而家有 冇得拗啊？总之就系你做唔到，我哋就要扣咯。 佢有一段文字咧，因为我直接上咗职工盟嗰个网页度睇咧，嗱我就唔知道佢哋每个员工咧每一个礼拜系翻几多日啊？即系我讲个日子，因为点解咧？佢话咧呢一间时装店咧改咗每日经营时间咧系八个钟， 系 咁咧，但佢话份合约咧维持每周咧五十四小时不变，佢话咧。就算每人每日咧跟 足八七五啊六咯，系翻足七日得两个钟头休息。 但系佢本身唔会系翻足七日噶， 所以我就话 有劳工假期噶嘛。 系啦，我就话佢应该唔系翻足七日，咁所以佢话咧，如果你用计翻六日嘅话咧， 咁点都补唔到。 佢话就算你翻足八个钟，都要硬食一个钟嘅负钟。佢话你成个月咧就会欠十几廿个钟咧。佢话呢件事系代表咩咧？负钟恒常化，即系嗱，所以咧，我哋嘅前提就系我唔知佢翻几日啦。如果你系翻六日嘅话咧，六百四十八。咁即係你每個禮拜咧，其實你嘅時間 六個鐘 咯，爭六個鐘，爭六個鐘， 所以真係每一日冇咗一個鐘咯。 係啊， 所以佢話咧，如果咁嘅話咧，大件事啦，就負鐘恆常化。你就算翻足，你臨走嘅時候，你都要爭佢嘅人工喎。 咁咪即係我變相地，我每一個月要減人工做你一份工。 係啊， 嗱，你計翻一個禮拜係負六個鐘，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就廿四個鐘噶啦喎。 係啊， 係啊， 哇，咁樣唔得掂。 所以佢話咧，有啲員工咧，連自己未放嘅大假咧，都要奉獻埋咧嚟填數啊，咁样咯，咁啊，嗱，如果根据工会佢嘅资讯咧，佢就觉得咧，呢个应该系违反劳工法例嘅，因为佢话咧，雇主可以因为你缺勤扣工资，但系如果公司未有按合约提供工作俾员工咧，责任就应该喺公司身上啦。 咁亦都唔可以有咧。扣除工資咧，就愛嚟應用喺附中呢一種嘅情況上面嘅。 啱啊，啱啊。 所以我見到咧，嗰班嘅員工們 啊，佢都唔少分店，唔少員工嘅嗰度都。 淨係去咗投訴都有十幾位啊，同埋你諗下，佢所有員工都係面對住一樣嘅情況噶嘛，係咪先？咁當然啦，希望呢一個咧係一個個別嘅事件，但如果阿豪仔都講到啦， 唔好俾爭一個啊，唔該。 係啊，即係公民嗰邊咧都講到附中可能會有恆常化嘅話咧，就真係好想問我哋嘅聽眾們啦，即係如果你哋都係做零售業或者其他嘅行業。會唔會你哋都有類似嘅經歷咧？即明明就喺個合約度就寫明咗每個星期啊，或者每一日嗰個工作時間係幾多個鐘，但係其實公司而家開唔到咁多個鐘嘅。就算飲食業都係㗎， 冇錯。 因為而家飲食業咧好多咧都會開遲咗、收早咗。咁其實如果你嗰個合約裡面寫明我一日咧係會做九個鐘嘅喎，但係佢成間公司可能成間酒樓係冇開到九個鐘嘅，佢要多咗時間嚟消毒啊嗰樣嘢。呢一樣嘢如果你翻唔夠鐘，會唔會扣你人工、扣你大價嗰啲咧？都好想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喂，大家不妨都集思廣益，吐吐苦水啦。你會唔會咧？你個行業原來唔經唔覺都有附鐘咧？你又有冇研究過呢份合約咧？嗰、那個工作時數？最近你滿唔滿足到呢？咁啊，喂，真係歡迎你喺網上面留言呢，同我哋一齊傾下㗎。 腰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吹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吨，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仿佛有没有病痛，亦有病用。为何被逼必须开心，逼得更悲？为何还未呼吸，你便喘了气？风雨急，岁月赶，每滴光阴一额汗，谁竟懒得抹干？污渍应洗烫，未洗烫，入梦时绵羊全变狼，不再讲。人需经过什么，会更加强壮？一刻不开朗，便沮丧，为失望而失望，这么紧张的心，怎能放？在落魄道上那一对伴侣，如何疲劳仍沉溺工作里？有人害怕再没工作，无法进睡。那个胆敢不进取？谁因安居不安而顾虑？走得太慢，怕被这潮流冲去。风雨急，岁月赶，每滴光阴一额汗。谁竟懒得抹干？污渍应洗烫，未洗烫。入梦时绵羊全变狼，不再讲。人需经过什么，会更加强壮？何妨任阴影压下来，心情朗。光阴一粒汗，谁竟懒得抹干？污渍应洗烫，未洗烫。入梦时绵羊全变狼，不再讲。人需经过什么，会更加强壮？何妨任阴影压下来，心情朗。时代令天空塌下来，更会珍惜阳光。 古 告机嘅时代啊，当中嗰句歌词啊，真系风雨间啊，咩每滴光阴一额汗咧，我谂都见到好多打工仔嘅苦况都见证到。 我想读一个咧，我哋嘅留言先啦，听到我哋嘅听众佢话咧，其实佢哋见到好多行业啊都要减人工、减工时啊，佢做 design 嘅，半年八折人工，八折工时。同時咧，佢話好多同行都係咁啊，有啲咧要打六折添啊，即係份人工啊，陰公啊， 但係就保住份工先咯，冇辦法噶啦，咪好過 最緊要合理咯，我會覺得即係合約應該保障雙方，唔係就係保障個僱主咯。 就係個佢間公司攞咗保就業嘅錢，唔該你真係俾翻曬啲錢所有 員工 咯。 唔好 炒人啊！係啊，我睇到呢單新聞咧，就喺度諗緊呢單新聞真係直衝著呢個曾兆儀嚟嘅。 係啊， 我相信阿祖係唔會有呢咁嘅犯錯。 即 係 一啲 你有冇試過 一啲演艺歌喉了得嘅人士， 唔关事，任何嘢唔关事。你有冇试过带错？嗱，你冇话俾老 你老母 带错你个仔去错第二度学嘢？ 冇啊，点会啫？ 我唔知道，我再问问下你啦。咁叻，定系你唔敢话，唔敢讲咋？ 你好难先会带得佢错噶，要去个地方。 对于你嚟讲又唔太难嘅， 我哋咁话， 你冇咁冲动啫。 冇啊，冇啊。 因为咧，即系譬如学嘢，而家好多都系好多分店咁，譬如学琴啊， 系 或者系一啲 又或者佢九点一个地方，十点一个地方，喺星期六嘅时候，十二点去到下一个地方噶啦。咁样， 我暂时就未 touch wood 都好彩，系啦。 我唔该你，即系藉住呢单新闻嚟提醒下自己。 好啦， 因为有个爸爸，佢喺大陆嘅，有个爸爸，咁啊佢好尽责嘅，佢啊带即系揸住个电单车就车佢仔，哇！第一日开学喎，喺做几日，第一日开学咁好紧张啦，咁啊就收到 order， 哎，同我老婆就叫佢车个仔翻学啦，咁咁啊于是乎车啦。其实咧，佢心里面咧就知道大概我仔咧就喺风骚集团里面其中一间。 大概咋？ 其实我想讲好多阿爸都系知大概嘅咋， 我都算系咁啦。 系啊，有啲我有一个朋友，佢啊真啲讲咗佢做咩职业先，好容易估啊。跟住就话冇啊，我话你个女去边度学嘢？去学嘢咯，学咩啊？学嘢咯，冇文化咁啊嘛。因为佢老婆系咩都负责晒嘅，去边度学紧啲咩唔知噶，去负责氹佢买雪糕嗰啲咁样咯。 嗰个爸爸就大概嗰个阿仔应该喺风骚集团里面其中一间小学嗰度读书啦，咁、 okay, okay. 样。于是乎就好啦，咁啊就开车啦，阿仔嗰个上咩书包上开车啦，咁啊行去，去到佢觉得大概嗰个集团，诶唔系风骚小学咯，好啊，入到去。诶、我嚟登记啦，开学啦，新同学仔咁样嘅啦，你叫咩名啊？曾志豪咁样搵， 冇喎， 搵咗半个钟头冇呢个名、啊，你唔系风骚小学咩？系，不过喺度系广播道分店、啊。 哦，即系佢有好多个唔同嘅门市咁样，好似 系啦，佢系集团小学嚟嘅， okay, 但系有唔同嘅区咁样，跟住话，咁你应该系去第二间嗰即系地区啦，咁、 哦，明 就去咗乐富区啦，咁佢于是咁又揸车去啦，去。点解 又唔啱啊？ 唔系，点解呢间学校冇迎新啦，冇老师啦？ 系咯系咯。 点知嗰间学校系未开嘅？咁啊，跟住咧，跟住继而咧， 问下老婆。 唔系佢唔惊死啊？ 更加唔敢啦。 跟住咧，个老婆就咁啱打电话嚟话：阿老公，你翻嚟未啊？我仲抽紧个仔去，佢系广播道嗰间小学啊。跟住佢嘣一声又车到咧，结果咧嗰间学校已经开始咗嘅开学礼啦。 哦，哎呀！ 剩翻30分钟，佢先赶到去现场送佢仔。 其实我想讲呢啲真唔系个别事件嚟噶。我睇过另外一条片咧，就喺度问个爸爸：你知唔知道你个小朋友读紧边一班？ 系 哦，边一班呢、這个真啲考起我、啊。 真系已经唔容易答到，好多人答唔到噶。 系啊，嗰日个校工姐姐都有咁样问我，我的答案就系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港澳办同中联办昨晚发表声明，重申香港并冇三权分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回归以嚟对于香港政治体制仍然时常出现误解、争议同炒作，可能源于宣传教育不足，亦可能因为有人居心叵测，引发社会矛盾，又或者有人对此认识不深。林鄭月娥認為有關香港政治體制和的宣傳教育永遠可以做得更好，對基本法、憲法和國安法都應該由學校開始有嚴肅認真的教育。她又說香港的政治體制以行政主導，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是清晰的真理， 過去一星期社會展開辯論已經達至越辯越明的效果，希望日後不再成為炒作議題。他重申司法審判的獨立至為重要，坊間即使對判決有不同意見，亦要回歸基本法初心。一名12歲女童星期日有在有示威者聚集的旺角西洋菜街被警方以失壓制服，並被票控違反限聚令。另外一名新巴司機同日在巴士響安被捕和被搜出攜帶士巴拿，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出席行會前被問到如何看警員對待女童的行為和使用的武力是否恰當，她表示市民對執法部門的行動有意見可以投訴。他說當局會全面檢視收到的投訴，至於執法引致的檢控不應該由特首評論，因為檢控工作是由律政司負責，不受任何干涉。一名新巴司機在市民在九龍區遊行期間被警方以涉嫌危險駕駛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新巴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不少車長都會自備士巴拿開工，方便即時調校倒後鏡。他又相信警方交通部的人員都應該知道車長攜帶的士巴拿是用作校後鏡，是用作調校倒後鏡，涉事司機現時被指藏有攻擊性武器是有點疑惑過。林錦標又說，根據現場片段，有警員佔用了左邊的行車線，亦有警員站在中線，涉事的車長駛至警車附近時響安，可能是提示作用。他又說，部分員工不滿警方拘捕車長，自發在馬路以安全車速服務市民，強調以安全為上，以免警方以為車長危險駕駛。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朝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100年來全球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遭遇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前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中國人民對疫情比各國人民帶來的苦難感同身受，對被病魔奪去生命的人士深感痛惜，向爭分奪秒抗擊疫情、搶救生命的人士深表敬意。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雷暴，朝早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70点，跌220点，成交金额7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0点，跌14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228.4，跌19.8。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2.6。腾讯控股503元，跌8元。小米集团22.05跌2.1。阿里巴巴262.6，跌3元。中芯国际18.42升0.8。中芯国际系18.4升0.8。盈富基金25.12系跌3.2。港交所362.4跌7.6。友邦保险80.55跌1.75。中国平安80.95升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8，加元系1.311，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13,190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7,7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36美元，卖出1,9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两宗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系车多啊，特别系入西贡方向咧就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仍然咧入西贡方向都系车多少少。咁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

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好了，又要同全球的听众打招呼的时间啦。 Hello， 生 意旺嘅你好啊！ 系啦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啊，收音机嘅朋友你好啦，仲要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业嘅朋友。 系，但我见到咧，首先嗰句唔好意思先啦吓，因为我见今日嘅网络咧，相对嚟讲比较慢啊，都几窒下吓。希望一阵间咧，我哋教大家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嘅动作咧，大家一样可以跟得到啊吓。 系，有冇咩留言啊？ 有你好似窒紧我咧，你有咩留言啊？如果冇我就锯咗你。 我唔系问你咪咩遗言，我问你咩留言啫。 系啊，大家咧，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如果你哋都想睇埋我哋啊，风骚生活小确幸呢一 part 点做嘅话咧，记住留意咧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嘅 Facebook 面书度就可以见到 啦。系啦，咁就 live 紧啦吓。好，咁啊嗱嗱，今日咧嗰啲动作咧。 我哋 尽 量唔好喐佢啊，田。 好啊，今日啲动作咧好鬼简单嘅，咁但系简单得嚟咧，啊，你嗰样乜真系？做唔到噶咁样嗱，豪仔你喺 panel 咧都可以做到啊！我哋只要，不如我哋大家一齐坐喺张凳度啊，好冇？ 首先我哋第一个动作系坐喺张凳度就得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坐喺张凳度，咁系啦，就坐啦，系啦， 坐喺度， 系坐喺度咁样。 跟住咧， 跟住 下一步要点做啊？ 就请你嗰个将双手咧就左打个交叉。 即系扮黑炮，左右手两只手掌咧搭住自己嘅膊头，黑炮嗰个动作一样，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打住交叉， 影住曾志豪都得噶啦，系啦，咁跟住咧， 唔使啦，你哋做咗先啦，我跟住我过嚟后补啦， 好 嚟啦，阿祖同阿片做先，好， 咁做啲咩咧？ 跟住咧， 一二三，起身啦， 起身。 喂，唔得，你哋张凳唔准喐噶，张凳唔准喐。 唔系我想啊，张凳有碌啊嘛。 啊，系喎，又系喎。 关咩事？ 我哋话一张冇。 阿祖啦，阿祖嗰度有一张冇碌凳啊。 啊，系喎， 系啦。 因为你有碌凳咧就唔得噶啦。 你早讲嘛，系咪先？ 因 为 后面都有一张冇碌凳。 唔使，唔紧要，唔紧要，我哋逐张嚟。嗱，而家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要喺你嘅办公室咧或者屋企咧揾一张咧冇碌嘅。唔会移动到嘅凳， 系啦。 然后咧，你坐低，咁啊，使唔使我啰柚坐一半定坐全部噶？ 其实最好系坐全部啦，不过啰 柚坐晒， 唔坐晒咧，你就坐前面都冇问题。 咁然后咧， 应该坐晒啱啲嘅。 好啦，然后你两只手咧就左右搭喺自己嘅膊头上面，扮黑炮咧个标准动作，向佢致敬吓。 系啦， 双手交叉， 交叉摆喺心口前面，但要掂实自己膊头嘅。 系啦，咁跟住好啦，我哋嚟咯。咁啊，有个人喺度辅助下嘅，咁我咧就做嗰个人啦。 做啲辅助嗰啲咩啊？ 咁我就。督佢额头， 哦，你仲要加埋呢个动作， 系啦，我轻轻督佢只，其实唔使 咁。咁有个人就喺前面啊，攞手指督住咧，坐低嗰人个额头度，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 轻轻，咁然后阿祖就要起身啦， 起身啦， 起唔到啊，真系，系啊，起唔到啊，真系起唔到啊， 喂，俾个咪我解说下先啦，点解？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嘅感觉系点解啊？ 我想用力但系无力咯。 系点样无力？你明明只脚咁力噶嘛？ 个双脚好似一软咁样， 双脚一软，你见到佢翻前双脚一软， 而觉得个人好 起唔到， 起唔到， 起唔到，咪见到阿桂花地起唔到系好合理嘅。 会唔会如果换咗 Kitty 会好啲啊？ 可能试下阿天都不如试一试啊。 嗱，我唔俾你见我样嗱， 即系我头先我做嗰阵时，唔系唔关阿天个样事嘅，即系讲紧嗰样嘢系。我成个身嗱，我系坐得几入挨住背脊咁滞嘅。我哋过嚟督阿曾志豪。嗱，我睇下我已经自己试下咧。如果我冇人督住， 但我都要过去。你 喂，其 实 起到 个 喎， 唔系你冇人督住啊嘛。 好好好，好嗱，你过嚟好嗱。阿桂花田，你就用咪温啊吓。 好好好。 你坐低，你督我啊？ 我督你啦，而家系试多次啦。 咁你又督佢啫？ 咪睇下佢得唔得咯？唔系我试下唔督系咪就起到噶啦？我唔督就起到啊！好啦，我嚟多次啦。 好啦，咁啊，曾潮咧，而家就 系佢起到多啲，佢攞有趌起咗。点 解系我督你都唔 得？我多多多先，我 得你先。嗱，你试下，你试下坐我呢边嗰个位啊吓，嚟一样。 我哋而家做紧一个动作就系咧， 我挨晒落去嘅。 用一张凳系唔碌嘅凳啊，即系唔喐嘅凳吓。咁你坐喺度嘅时候咧，双手咧就打个交叉，左右边膊头去垫住嘅。咁跟住咧，有隔篱有个人咧，就轻轻督住嗰个人嘅。 云姐， 你轻轻咋？你督到好痛啊！ 唔好做啦，走啦！而家咁，我觉得已经好轻力噶啦，我子宫好犀利嘅，因为 好啦，我而家开始咯， 额头跟住起身，二三起。 点解起到嘅？ 唔系啊， 不过我又唔得啊，起咗又唔得。 你系可能有啲嘢，你等阵先。 有啲咩先？有啲清楚喎、啊。我而家起到，我起唔到。我 起到 我自己觉得好似好渣咁。 点解咁啊？嗱，我都系咁啫嘛。 啊，系喎系喎，点解？ 有咩唔同啊？你督我啦。 因为咧都真系会起唔到身噶喎，你 嗱，就算多次啦 吓。你唔好挨住，你唔好挨住嗰张凳。 佢冇挨住张凳噶，佢系公平公正合理噶。 咁啊，你试下挨喺后边啦，挨晒后边啦。 佢一定要做多个动作，我起唔到为止啊。 嗱，其实我自己头先试嗰阵时咧，我发觉挨后多啲咧，即系你个背脊咧系垫住个 厅 嘅话咧，系难啲嘅。你试多次啦。 好啦，一、 二、三。哦，唔得，你嘅身咧往前咗啊！你明唔明啊？ 其实有几多个规矩你头先冇 讲 就 系 鬼翻田， 你自己过嚟督啊！ 唔好 你又放喺个 系啊！你自己过嚟先，我跪 panel 嗰度啊！ 谂到啦！ 唔系，等，你起身先，你起身。 好啦，而家跪翻田咧走埋过嚟咧，佢势要令到咧，除咗阿祖之外，跪翻田同埋豪仔都要起唔到先得嘅。 好， 哇！佢又调转咗个凳厅啊！各位你知唔知啊？佢由个凳厅搬嚟挨住我背脊，而家变咗摆我右边啊！ 简单嚟讲，呢、這个叫咩啊？摆龙门咯， 摆龙门搬龙门啊，搬龙门啊！跟住点啊？ 褪后啲坐， 又褪后啲坐。 因为可能佢高啊， 系啊，我又攻击你啊！ 我哋听阿 Jessica 讲啊，九百个规矩啊，你定噶，你玩晒啦。 跟住点啊？ 我系要佢起唔到。 系啊，得啦，知啦，跟住啦。 Okay, 好，嗱，而家照样咧，都系见阿桂花田咧，就点住阿曾志豪个头。 你唔好顶住呢度啊！ 我边有顶啫，我只脚长系要挨到佢噶啦，我乜都冇喐过其实。 你抌地都冇用，我话俾你知。好，嗱，而家你嚟啦，好一。二三上次起，起 到 佢唔得啲咩嗱？你解说到先得。 因为佢安前咗，人哋系就咁起身啊。 即系你 讲 紧 嗱， 即系如果系我哋要做呢个练习嘅话，有一个好重要嘅规矩就系、是、你起身嗰阵时系唔可以首先个身咧向前冲， 系 要讲紧你个背脊系依然系保持住九十度嘅。 啱啊 ！OK， 好， 咁实起唔到啦。咁实起唔到啦！ 一二三都起到， 点啊？ 佢真系做到，桂花田。 我知你做唔到嘅， 可能我渣咯。我等你容易啲落台啦，桂花田好唔好？好。 但系你记住，你唔可以翁前。 嗱，但系咧，其实我哋俾阿桂花田试下再一次。 你自己试啊！ 好，一二，又等阵啲乜嘢啊？你要做咩啊？桂花田， 扮 你 啫。 系，我嚟试下，一二三，起身啦！咁瞓咩唔通？你个身都有污钱噶，其实 系啦， 你一定会噶。 系， 不如我哋试下一个动作啦，我哋唔好再眷恋喺呢一度啦。 我觉得好成功咧，就系咧，黄耀祖系起唔到啊。好，黄耀祖起唔到，恭喜发财。 唔系，佢应该系做得啱，应该可能。 阿 Jessica 话咧，其实你定所有规矩咧，就要令到人哋起唔到身。所以其实咧，我觉得阿 Jessica 你 系 睇通咗阿田嗰个可能性。 但其实呢个实验咧，我以前有听人讲过噶，都真系你话咧，用手指督住你额头咧，你就唔知点解咧，嗰、那个咩重力啊，咩嘅物理原理咧，你就起唔到身噶啦。 系，你再试一次啊！一二三啊，田你又试下起啊！起唔到啦！你唔系 佢唔喐啊嘛，佢索性唔起啊嘛， 系啊，一睡不起啊佢，系啊。 定系佢因为佢高得滞啦吓。 嗱，我听到另外一个嘅玩法咧，其实系要喺地下而坐，唔系坐凳嘅。如果你地下而坐咧，你盘膝坐好似打坐咁，双手再交叠嘅话咧，系会起唔到身嘅。 盘膝坐本身已经难起噶啦。 我笃过呢个 方面， 咁 咪系咯， 系啊。咁好，我哋玩挨墙啊。 好啊，好啊，我哋唔好再眷恋喺呢一个嗰度啦，因为我觉得呢个眷恋落去都冇意义啊。横掂嗰啲人啊，周围啊，自己去想点就点啊，去加一万个规矩。而家我喺全香港、全球嘅听众面前，见到我起唔到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讲啲乜嘢好啊。 你咋？如果唔系啊，我哋都唔知道点解。你起唔到啊！ 系啊好啦，我哋跟住第二个动作咧，就得好得意嘅。 嗱，你讲我做啊吓，你有几多个规矩？我对住咗，你一次过讲晒好啊，桂花田，你搞到我真系唔知点咁啊！你讲啊你。 好啦，而家咧先啊，我哋搵埲墙啦吓，搵埲墙系挨住嘅，系啦，咁啊呢埲墙啦，咁啊记住。咁我哋将你嘅左边又好，右边都好啦。 即系要侧身嘅系咪？ 系要侧身嘅。 O、okay, K 好。 咁啊要攞你嘅嗱，而家阿祖祖用左脚啦。咁啊左脚咧贴埋墙。 左脚贴埋墙。 咁你左边膊头都贴埋墙。 好贴住嘅。 好，我哋嚟啦，一二三，递起你嘅右脚。 提起你嘅右腳，佢都唔知左右。 唔係啊，我知左右啊，但我提唔起啊，又係啊，又係我提唔起。 點解啊？點解啊？你講多幾？ 我明點解嘅啦，因為當我咧個呢邊係邊邊啊？ 左邊啊！ 當我成個左邊身，不論係隻手或者隻腳咧，已經係黐住咗埲牆嘅時候咧， 你提唔到右腳。 重心係去咗隻右腳嗰度嘅，我而家嘗試將我個重心擺去左腳嗰邊。嗱一，我要。 咁搞笑唔係嘛？ 我要起啊！ 喂，我要挑戰，我要挑戰，好開心啊！ 唔係啊，我想講我就嚟起到，可唔可以俾多少少？ 就係你， 就係會黐唔住， 又係你。 好嗱，豪仔你去試下嗱，但你要乖嘅喎，你要乖，你真係要個膊頭啦，同埋你嗰、那個腳啊、大髀啊，係要真係要黐住埲牆嘅。 守規矩啊！ 嗱，而家我見到啦，就係豪仔咧，就係將佢嘅左邊身啊，包括係左邊膊頭啦，同埋阿天，你太近啦，那個 camera 人你乜都見唔到啊！ 哦，貼實 係啦， 你唔好影我嗰度得唔得啊？ 膊頭， 我遮住。 係啊， 你 膊 頭都要貼實嘅。 你另外一隻手可唔可以揸咪講嘢啊？天，如果唔係冇人會聽到你講嘢㗎，係啦，唔該曬啊，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貼實啦，總之兩邊都貼實咯。放低隻手 嘅，嗱佢講緊係你隻腳都要貼牆啊嚇。 係啊係啊，你隻手都要貼嘅，係啦，膊頭都要貼嘅。 跟住你而家另外一邊腳就係你嘅右腳就要踢起啦，嘗試嚟。曾志豪一二三 go。 但係你嘅唔得啦，佢挨咗，佢因為褪咗出嚟。 其實你見唔見到啊？你一喐嗰下嘅時候咧，你成個身已經喐咗啦。正如我頭先我夾硬起到嘅話咧，我知道我個身係會喐咗咯。佢、哦、要即係你喐到隻腳，但你嗰、那個另外嗰半邊身係要繼續黐住牆嘅。 但係咧，我哋呢埲牆有啲唔得啊！呢度咧拱起咗，唔係一個、 你試下、去嗰邊CD 櫃嗰邊啦。 喺呢度啊。 好啊，呢埲牆好。 我挨住道門啦。 好，挨住埲洞門啊嚇，睇你可唔可以對抵得起嗰只力。好，而家阿曾志豪咧又繼續試下咧墊住一埲牆，究竟另外嗰邊身咧可唔可以成功踢起佢只腳咧？嚟啦，各位朋友，一、二、三，嚟啊，豪仔，你俾個麥佢講嘢啊，田好冇啊，唔該。系啦，系啦，唔系你哋两个唔会有声噶，系啦。 你食不到，为何你？ 所以而家你黐咗埋埲牆之后咧，你就好似一隻四脚蛇咁样，你就冇再喐啦，系咪？ 系咪喐唔到？大声啲叫啊！ 我已经喐紧噶啦， 但系咧， 你睇下， 系啊， 递俾你抵唔抵得起？系啦，嗱，一抵得起嘅时候咧，你成个身咧就会远离咗埲墙啊！ 但系咁样挨埋，佢真系喐唔到 嘅。系咪好似我头先嗰个解说咧？因为如果你挨住咗埋墙嘅时候咧，你嘅重心咧就去咗另外一只脚度，所以咧就令到你唔会喐得到咁样咯，系咪？你翻过嚟试下，阿田，唔可以就叫我哋做噶。你谂噶嘛？而家我哋就出丑啦，系咪？ 你喺度喐啦，呢度贴住个 CD 柜啦，顶住先。 好，嗱，而家睇到阿恬表演啦，呢、這个示范啦吓。 大家好震撼噶，见到呢一幕，肥姐踩鸡蛋重现江湖啊！ 好，阿恬黐墙， 佢就平时黐第啲嘢嘅。 好，嗱，一样啊，而家你系边一边身咧，就系黐住咗 左边， 左 边， 左边包括左边嘅膊头啦，左边嘅脚啦，你就要对起右边嘅脚咯。睇下恬攞唔攞得起啊吓，嚟啦，一、二、三 ，Go！ 冇啊！佢呢个又唔系好黐住，其实呢个 O K 嘅。边个 点为之黐啊？佢喐，但系佢起唔起到只脚啊？ 起唔到啊！ 佢都起唔到只脚啊？ 系咩？ 系咪都系因为重心嘅问题？因为你个重心脚啊， 喂，左右有冇有冇分别噶？ 系咪？好，嗱，而家豪仔又试下另外一边脚啊！好明显呢啲系输咗咧，唔认输嗰啲啊！我要再试一次。 一挨埋去咧，已经觉得起唔到啦， 觉得起唔到。 真系啊！ 因为个重点去咗另一边啊， 系啊，已经完全系觉得起唔到。 即系今日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嗰个主题系问大家，你今日起唔起到啊？ 起唔起到身啊？ 系啊，你半边身起唔起到？应该咁样讲。 有冇第三个动作噶？ 有啊，有一个咧系咧。 嗱，你快嚟啊！我哋睇时间啦，豪仔稳定首歌啊吓。 好好好，嗱咧，咁我攞住借住呢个盒嚟先啊。咁咧，如果你咧摆啲嘢， 满影我哋几忙碌啊！而家真系。 如果摆个盒咧落地下，咁啊。你就咁咧，你唔屈住执咧，你系执唔到嘅。你即系譬如你就咁执咧，系执唔到嘅。 即系乌低唔系咩啊？乌低啊，早啲攞翻个麦先，点样 啊？系啊，嗱，你试下嗱，简单嚟讲，佢而家要我执嘢，但系执嘢嘅时候有地下喺地下有嘢啊嘛，系咪先？但 系 嗰件事咧，如果你系要直膝头哥，哇，举得太高，唔好意思啊。 哇，你做咩露咁多腿出嚟？ 唔系，我话俾大家知，我只脚系直嘅 ，OK， 直执攞搞掂。 咦，系？点解你得嘅？ 呢個係同柔軟度有關嘅，你算啦，你都冇腰，你彎腰你彎咩啫？ 佢有 個 條腰咁粗，你仲話佢冇？ 嗰啲唔叫腰啊，嗰啲叫圍咋？嗰啲只係個圍咋？ 圓筒嘅，我呢？ 但係話咧，如果咧即係 呢個我都得，我都有信心拎到啊，拎到啦已經，拎到咯。 咩啊？掉落地下先， 掉落地下咯，拎咯。 係又知你咪啷禮啊？你咪啷禮啊？ 咩啊？擺地下啫嘛， 擺地下嗱，我嗱你講， 你佢你睇下。好啦，而家将个盒咧就掉落去地下啦，咁啊就要直脚喎，直脚去执翻佢，执唔执到啊？哦，执到嘅，但系有啲人咧系好似我咁啊，执唔到嘅时候咧，原来将个人揈转去几个身咧，跟住翻嚟咧佢就执到嘅喎。 咩叫揈几个身啊？ 嗱，不如咁啊，我哋又试下。 你执啊？ 我唔系啊，要有人揾我帮同我转身噶。 咩叫帮你转身啊？ 系啊，即系拱我转身。 其实自转系有呢一样嘢噶，唔一定要人拱你啊，桂花田系咪啊？你自己试下自转得唔该啊？ 我唔明佢点解可以透过自转就可以执到咧？转啦，转啦。 哦。 即系你其实咧，头先桂花田佢就自己转咗三个圈，跟住去到第三个圈咧，就好似人哋掟圆球咁样咧，失重心啊，真空飞咗出去。 我几惊佢头先冚到埋墙啊！你知唔知啊？哇！我哋二台未试过咁样死唔抵啊！天，你冚埋落个 CD 柜度，你自己都笑自己啦，系嘛？ 哎呀，好啊！我哋今日嘅人体奥妙展咧，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起得到嘅早上啊吓！ 多谢大家。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列队表演重聚。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re tracks, as quick as a payback, the red back and brake seize the day, hit the brakes,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my truck, open shop, I never wave at the cops as the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e. 亦感謝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同海外華僑踴躍提供援助。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雷雨。本港地區下晝以及今晚天氣預測，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41点，跌148点，成交金额8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0点，跌14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233蚊，跌15.2。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3.1。腾讯控股502.5，跌8.5。小米集团22.3，跌1.85。阿里巴巴263.6，跌2蚊。中芯国际18.48，升2.4。盈富基金25.18，跌2.6。港交所363.4，跌6.6。友邦保险80.95，跌1.35。中国平安81.05，升7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189，瑞士法郎8.447，澳元5.639，加元5.914，新西兰元5.181，欧元9.1516。每百日元兑港元7.2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7,7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5美元，卖出1,92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南过海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将军澳道下行落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二台通识60秒， 对好多新手妈妈嚟讲，要照顾 BB 已经唔容易啦。如果要兼顾埋翻工，更加系体力挑战。万一被老板调去翻夜更，更加凑唔到 BB。不过老板就可能违反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卡文系黄医生嘅诊所助理，当佢产假后复工，黄医生就开始要卡文翻夜更，令佢夜晚照顾唔到 BB。由于翻夜更，卡文变咗要日间休息，所以凑 BB 或者带 BB 去做定期健康检查嘅责任就需要由外婆负责。后嚟翻夜更嘅次数越嚟越多，卡文就向黄医生投诉。黄医生解释话，因为其他员工喺佢放产假嘅时候要负担额外嘅工作，所以依家佢哋应该获编派更多日班。于是卡文向评基会提出投诉，指黄医生对佢作出家庭岗位歧视。因为频繁的夜班工作对他构成不利，透过评基会的调解，黄医生同意向卡文提供道歉信，个案得以解决。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我哋已经预告咗咧，就系、会同你讲关于一啲巴士司机啊，究竟佢嗰啲工作嘅压力啦，遇到嘅投诉啦，有啲咩挑战嘅，每一天都 系啊！我谂呢个礼拜咧，其中一个咧就系究竟巴士司机会带几多嘢喺佢哋个身度，系啦，佢哋工作喂，讲真，即系唔系话啱定唔啱定系乜嘢，但系。如果唔係有呢單新聞，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佢哋需要帶一個士巴拿去調節下佢哋嗰個 倒 後鏡。 冇錯， 即係呢個真係唔講唔知道，原來即係你見到佢哋好多個工會都走咗出嚟講啦。 係， 原來唔係即係一個人咁做，甚至乎咧佢哋嘅總站嗰啲咧，佢哋都有講到嘅。就算司即係自己車長唔帶嘅話咧，可能你去到嗰個總站嘅時候咧，一樣都可以問翻總站裡面嗰啲經理啊嗰樣嘢咧，攞個士巴拿去調節翻嗰個倒後鏡嗰個度數咁樣 嘅。因為今日咧，其實見到佢哋有影到一張相咧，可能我哋話啊。校到后镜要有几咁夸张呢咁因为佢哋嗰块镜呢即係车身大㗎嘛。 个 镜又长啦。咁我见到呢今日有报纸又做咗一个即係专题呢就影住个巴士车长就问佢哋喂平时点做 㗎。 佢成个身就真係探出嚟。对住嗰个侧嘅倒后镜咁然后你攞螺丝批。 即係司机位嗰边嗰个。 係因为好大架嗰个镜呢个镜身就唔系你就咁呢咁粗呢徒手咬呢。 同私家车唔一样囉个构造。 係啦唔同嘅。咁所以呢佢就要有嗰个螺丝批呢即係个士巴拿就松开佢嗰个六角匙咁拧一拧佢就可以呢左右褪前后喐。咁呢个就系佢哋身上面呢个工具嘅必要性啦。 其实谂翻都合理啊真系。 同埋点解会教啊？咁因为每一架巴士呢都有唔同嘅车长去驾驶啦。 男车长同女车长可能已经嗰个身高会几唔同啦。 其实座位都佢哋都会系嘅，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嗰啲巴士车长有自己嘅坐垫啦，系咪？站高站低咁样。 系啊，嗱，所以一嚟咧就系话车长佢有几多工具喺身啦。 系呢个我哋想知嘅，即系了解一下咁样。 系啊，嗱，二嚟咧就系话。如果我哋讲今日咧，究竟而家喺市面度咧，因为我哋三个已经翻咗嚟直播室啦。究竟出边咧，而家系咪真系你见到或者你坐嘅巴士咧，系真系有好多按章嘅行驶啦？咁佢对你嘅影响有几大咧？因为我哋以前听到按章行驶咧，其实最容易嗰种做法咧，就系话。佢埋站咧，一定要貼實個站頭埋咯。 係 啊，平時可能咧，你話啊，前面有啲車頂住咧，可能個車長咧，大家方便咧，佢唔係全部入曬個站身，佢都會俾你上落嘅。咁啊，大家都翻工放工啊嘛。咁但係如果佢話咧按章工作咧，因為以前試過嘅，有呢一種經驗咧，佢哋有啲工業行動咧，咁佢就真係啦，嗱，我啊真係成個車頭車身入曬個站度，我對準埋嗰個巴士站嗰、那個標誌牌，對到正一正，我先至。 前面嗰个唔走我都唔买 嘅，我都唔买噶啦， 唔开门， 系啦，我就要慢慢埋嘅。咁同埋安全车速啦，咁佢哋不嬲都系用有个固定嘅行驶车速噶啦嘛。究竟今日咧呢个情况咧有冇影响到？譬如路面啊，大家乘搭汽车嘅时候咧，冇遇到呢啲情况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补一补料啫。 系啊，因为如果你哋讲到咧，即系埋站啊，嗰、那个位置要几准咧？今个礼拜咧都有另外一单新闻出现嘅，亦都系讲紧巴士，就呢个九巴嘅270A 嘅巴士线咧，就发生咗一个新闻啊。 系。 即係當哦，原來會係咁噶咁樣。就話説咧，就話有一位嘅女士，佢就話疑似啊就話上車嗰陣時咧，就同車長講就話咧，佢埋站個位埋得唔準確。 係 但我哋首先一定要咧，即係有個路有個圖表啊，自己喺個即係視像板，我哋自己彈咗出嚟先。有陣時呢一個巴士站好長噶嘛，其實可以排到咧三四架車，嗰啲標誌牌咧有好幾個噶嘛。可能有陣時咧啲車長通常都會係咁樣噶啦，盡量就拍到去嗰個。标志牌嗰个位置咧，先至会停低架车啦，会开门俾大家上落啦，咁样。 系，譬如但系如果同一个巴士，佢唔系得一个巴士，即系巴士就唔系得一架巴士噶嘛。 系啦。 譬如有一号同二号举个例啫，举个例啫，一号喺前面，咁二号又喺佢后边，咁又系同一个站头，咁佢咪开门咯？ 譬如我自己咧喺呢个炮台山嘅地铁站嗰巴士站咧上落车多嘅，咁样咧嗰个位置咧其实应该有成十几架车咧，都系喺嗰度埋站嘅。而个巴士站嗰个位咧都几长。即可以拍到可能是三架巴士咁啊，啲标志牌就有啲摆前啦、中间啦、后面都有啦。今次呢个例子咧就系讲紧咧，有一位女士咧就去到嘅时候咧，一上巴士就闹嗰个车长，就话咧佢嗰个泊车嘅位置唔准确，令到佢咧要行多咗先至上到车咁样。 哦，佢系上车嗰个就唔系落车 嗰个。佢系上车嗰、那个，但佢上咗车之后咧，就因为呢一件事咧，佢就即刻咧喺个巴士上面度打电话投诉，就同呢个巴士公司投诉。佢 一个电话度就系咁讲嘅，就话、是啊、我轻轻讲咗一句嘅咋，就问个司机啊，点解你未到站就开门啊？我唔知噶嘛，咁样。如果我哋就咁睇呢啲文字咧，唔可以话佢错晒嘅。有阵时如果你真系咧个站喺个标志牌喺前面嘅话咧，可能你喺后面度上落咗嘅话，可能会令到嗰个乘客 miss 咗嗰架车噶嘛，系咪？ 唔系，我想话啦。啊、不过我的经验就不是大家的经验啦、啊、我的经验见到很多时咧，嗰啲车长、是的当埋未埋晒站咧，佢可能开门俾一啲乘客落咗车先， 是 但系佢都知道 上车位， 落车嘅时候可以落车先，但系咧上车位如果未到咧，佢系唔开嗰个上车门，佢真系等前面架车落咗车就走咗啦，佢向翻个站头嗰度上车 嘅，会噶， 我见到好多车长都咁做， 都会噶、哦。 但 系 呢一 单 新闻咧有片嘅，但个片咧就已经系见到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位嘅乘客喺架车上面发生咩事。即係佢已經上咗車啦，究竟嗰架巴士嗰個埋站個位置爭幾遠咧？見唔到嘅， 我知道。 但係咧就聽到咧就其他喺同車嘅乘客咧就點樣話翻呢一位乘客？因為呢位乘客就投訴啊嘛，話阿車長咧就拍個位拍得唔好。但 係 咧，佢頭先未話投訴嗰度，佢未係同阿巴士公司投訴，未話咧，我輕輕講咗一句咋，你未到站啊就開門，我唔知噶嘛咁。但係其他喺側邊嗰啲乘客就話。哇！你梗系唔系轻轻啦，你鬼死咁晦气啊！人哋车长都冇恶，系你恶咋咁样？跟住亦都有人话佢，你一上车就闹个司机啦，前面塞啊嘛，咁样咪早啲开门啫，咁都唔使咁紧张啊！因为呢件事最终系要令到全部乘客落车 ，OK， 因为有人投诉、就有第二架巴士嚟接翻嗰啲乘客， 哦、 就令到大家都真系企咗喺度啦咁样。 系嗱，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可以真系叫做车长专题啊，咁 巴士 车长专题啦，几样嘅电话咧，呼吁大家打嚟嘅。第一就系而家市面情况，你有冇见到真系好多巴士车长咧就有按章工作啦？咁啊，究竟对而家成个交通有咩影响咧？ 影响到你几多咧？ 系啦，你可以打嚟讲下啦。第二咧就系希望各个车长咧，即系边间公司都可以噶啦。其实可以讲下你哋日常嘅工作里边咧，譬如话我哋好关心你哋嘅工具啦，系咪每一间巴士公司，譬如话系咪九巴啊、新巴啊，或者龙运啊，系咪真系有唔同嘅咧？即系究竟你哋个工具啊、教导后镜。是不是都要有咁大的阵仗才可以做到呢、除此之外会不会有些我们不知道的工具可能你说不是原来还有个不知道即是螺丝帽啊定什么呢、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你们的情况是怎样。然后第三呢就是会不会呢真各位车长呢、都可以打来讲一下你的辛酸譬如说、除了今次你可能会遭受一个即是直情检控咁严重之外呢咁平时呢你哋有冇遇过可能好多人呢就头先阿祖讲嗰单新闻咁样。会唔会得闲无事有啲乘客呢都会为咗唔同嘅嘢呢又係投诉你啊 埋站嘅位置 啊车速过快啊有冇话你会点样挫车啊诸如此类呢通常嗰个处理啊你哋个遭遇系点样 嘅。我仲有一样嘢都好想知嘅因为今次呢其中一个呢几关键嘅证物系乜嘢呢就系、是个车 cam 系啊，冇错， 因为大家都系话，如果有车 cam 嘅话， 同埋个黑盒， 系啦，系咪即系都可以咧保障翻嗰个车长啊？我哋都即系好关心佢哋，喂，公平公正好紧要啊，系咪先？ 嗱，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咁啊，市民又可以打嚟，乘客可以打嚟，亦都欢迎咧车长们咧可以打嚟，大家一齐吐下苦水嘅。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 一人で微笑んで見つめて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か夢にまで涙が溢れるくらい恋は腕の強さでさえなぜか揺れる心を止められないでも抱かないで一人で微笑んで見つめて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から

打咗电话嚟嘅听众咧，可能有啲来电显示未打翻俾你咧，你就可以听一听电话先。 但我哋都可以预告定俾你听咧，我哋啲听众嗰啲种类咧都几多嘅，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就系车长啦，有啲咧就系车长嘅家人 啦，有啲道路小人仔啦，有啲咧太太们咧就话：哎呀，投诉我挫车啊，挫到我晕啦咁样。 系啊， 我头先听到嗰啲咧有巴士嘅爸爸啦，即系巴系啦，有巴士牌嘅人啦，有乘客啦，各样嘢都有啊。 不过而家呢位咧就系正正系咪阿蔡？小姐啊， 系啊，有啊，蔡太嘅嗱，听个电话，蔡小姐，我要读一个留言啦、 啊。 有一个咧，阿 Chichi Mo 咧，佢就话啦，未有电子路牌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嗰个车头咪会用嗰个电子屏显示你几多号线噶嘛？ 边度嗰啲？ 佢话未有电子牌嘅时候咧，佢话佢哋系用条六角匙打开上层嗰块板咧嚟搞嗰个转线牌嘅。 系啊， 哇，咁即系你话如果咧，当年今日就大件事啦。 哦， 六角匙加埋士巴拿呢铺仲唔系犯罪集团真系？ 好啦，听咗。第一个听众的电话先啦， 好，你边个？ 系咪蔡车长啊？ 系，听唔听到 ？Hello， 听得好清楚。Hello， 你好，蔡车长系咪啊？ 咁我想讲翻工具嗰啲啦。咁其实就士巴拿就正常一般都会有嘅，仲会有嘅。 系。 系啦，因为咧就如果个螺丝锁得紧咧，其实用手就咁教咧系教唔到嘅，一教就爆噶啦，大惊。 系、哦、有冇得解释俾我哋听咧？就系话你哋个螺嗰个士巴拿咧，系咪真系会更新啦、啊？因为有啲人话你唔可以喺站头度攞咩？点解要随身带 啊？你哋同埋你哋系点保管嘅？会摆咩地方？ 系咪摆喺嗰个司机座位嗰度就得咧？咁 唔系嘅，我哋通常都会因为好细把啫嘛，手掌咁大把，点样袭击人咧？ 咁 即系我哋就会摆背囊咯，通常咁就方便自己用嘅。 哦，咁使唔使咧？嗱，即系我哋严谨啲问下咧，嗰、那个工具咧，使唔使话咧？你上班落班咧都要同公司汇报咧，就话嗱，我真系有攞到噶，有冇留低喺边度噶？即系使唔使要咧？成日记录你嗰个工具， 都埋嗰啲手工具、啊。 系啦，即系使唔使要汇报 噶？唔使嘅，其实嗰阵时我哋学车嗰阵时咧，教车师傅都会教我哋。因为嗰时我入嚟做嗰时仲有嗰啲电子牌嗰啲咧，未有电子牌就要用六角匙啊。 系啊，头先我都话呢、這个 要埋我哋攞埋个士巴拿细细把。 系。 咁同埋仲有开工三宝咧，仲有电筒嘅。 哦，而家仲有冇噶电筒？ 而家其实电筒都有，因为咧我哋有时天未光就要开车嘅。 哦。 要出车，咁我哋要检查翻个车身有冇刮花啊，有冇撞到啊咁嗰啲咧，咁我哋都要 check 个车身噶嘛。 哦， 其实呢个真系唔知啊。 个电筒系几大把噶？即系我哋以前睇看更嗰啲， 好似士巴拿咁大嗰啲 size 咁细细把嗰啲。 因为有啲譬如看更以前嗰啲咧，直情系长到咧，真系好似即系大水壶咁样噶。 因 为看 更嗰啲唔知有冇拆噶嘛， 重噶嘛， 佢都系嚟可能保护自己噶嘛。 同埋我再想问一下咧，咁你哋呢一啲无论系以前嘅六角匙或者而家呢个士巴拿咧电筒咧，系咪公司统一派发噶？ 六角匙就系公司派嘅， 系 咁，但系士巴拿咧就叫我哋买十零蚊嗰啲咧，嗰啲细细把就得噶， 即系自己买嘅，自己买嘅， 系啦，自己买嘅。 咁有冇话咧嗰啲，譬如话啲巴士用车手册咧，或者你哋任何嘢，你会注明就话咧呢个系你哋必须要有嘅？即系点解问到咁咧？即系。譬如如果有啲人就話，係咪一定每個車長每一個都會有嘅？會唔會你自己選擇帶個士巴拿喺身㗎？即係有冇話呢個係你哋嘅規矩嘅一部分嚟㗎？ 其实就冇讲，但系嗰阵时真系学车嗰阵时，师傅就话你带住一把啦，你方便自己。咁就你真系好有需要，你冇理由下下就会揾站长啊，或者揾乜嘢咧，因为你要开车啦嘛。 系， 或者你中途咁样嗰啲咧，你块镜有啲咩唔妥，你都可以自己搞。 啱啊，因为分分钟有啲唔熟性嘅就撞一撞你嗰个倒后镜都唔定噶嘛，咁所以你要教啦咁样。 系， 同埋头先咧，蔡车长都讲咗啦，唔教嘅话咧，你即系怎攞手教嘅话咧？ 唔到嘅， 系会爆噶嘛？嗰、那个镜可以系，咁所以简单嚟讲，呢、這个好似系必须嚟、 啊。即系呢个系巴士车长嘅常用工具咯。我哋职安强都有教， 系 啊嘛，即系学多啲嘢。 你而家咧会唔会？你而家仲系有揸车噶嘛？系咪啊？ 而家系啊，而家仲系揸紧车啊，开紧工啊，但系未开车咁解啫。 你有冇任何担心或者你哋今日嘅安排系点样噶？可唔可以讲下？ 蔡车长就系第二间巴士。 我知道，系啊，但系因为而家系几间联合噶嘛，你哋有冇咩特别嘅行动啊？今日？ 其实就冇，我见唔到啦，我嗰条线就即系但系就会即系因为落雨嘛，都会即系安全驾驶咯，费事俾人告嘛。 系 啊，小心驾驶呢个最紧要。 真系要噶，咁你见到同行而家有呢个遭遇咧，或者可能好多噶，即系唔同嘅被乘客投诉嗰啲咧，你哋自己嗰个保障够唔够啊？你觉得？ 其實我諗我哋車長都會好氣憤咯，即係覺得點解響個安就會告危險駕駛啦？點解你明明知道係巴士司機有個士巴拿，其實細士巴拿好平常，咁你就會告佢有危險性、攻擊性啊？ 我又咁諗啦，即係佢哋 好氣憤咯。 係啊，唔好氣憤，因為點解咧？安全駕駛，咁你嗱準備開車咯，都多謝你打電話同我哋 路暢通啊嚇！1872388係我哋嘅電話，車長又好，乘客又好啊，繼續打俾我哋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有意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包括食肆每台人数预料放宽至最多四人。据了解，当局最快下午宣布详情。另外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增加11宗，累计确诊病例4889宗。一名12岁女童星期日在有示威者聚集的旺角西洋菜街被警方以失押制服并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另外一名新巴司机同日在巴士响安被捕和被搜出携带士巴拿，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被问到怎样看警员对待女童的行为和使用的武力是否恰当，他表示市民对执法部门的行动有意见可以投诉。他说当局会全面检视收到的投诉，至于执法引致的检控不应该由特首评论，因为检控工作是由律政司负责，不受任何干涉。一名小学教师去年11月揸车上学的时候，怀疑因为车速太慢被交通警员截查，期间以膝头撞向警员腹部，被裁定袭警罪成，在粉岭裁判法院判监9星期，他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在判词表示，对被告有长期病患的父母表示同情，被告是家庭精神支柱，他曾经反复思量是否判被告坐监，但考虑到在各份报告中找不到被告有反省和悔意或者想改过，因此判处监禁。案情指29岁被告在去年11月11日，即是网民发起黎明行动当日，在上水扫管普道回旋处用脚袭击一名警长。裁判官早前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中三名警员证供不一，显示各人冇夹口供，不影响证供的可信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50点，跌139点，成交金额833.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0点，跌143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31.8，跌16.4。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3.3，腾讯控股502.5，跌8.5。小米集团22.35，跌0.8。阿里巴巴263.6，跌2元。中芯国际18.44，升2毫。盈富基金25.2，跌2.4。港交所363.8，跌6.2。友邦保险80.85，跌1.45。中国平安81.1，升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1。人民幣6.836，英鎊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9。日經平均指數報23206點，升116點。港金現價報1779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5.37美元，賣出係1926.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继续接听你电话1872388，今天我们想讲下关于车长乘客的新闻。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deen Hong Kong 的超 B 啊。在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送这首周柏豪的《老少平安》给大家。 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下一个从无有次，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孩子，好想贪多个下一次，时候若不早，多一眼都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好啦，1872388，1872388啦，咁啊，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吓，亦都咧，我哋几位嘅。我哋几位嘅DJ 同事， 自己电话自己听啦，咩事？ 自己电话自己听，好匆忙啊！你哋班次加密咗好多， 所以我都好多谢啊！首先，因为其实一定唔会驳得晒所有嘅电话，讲声唔好意思先，但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咧，1872388响个不停啊！即刻听个电话，我哋争取时间啦。好啊， 今日就系讲有关车长嘅话题嘅。好啦，电话旁边有你 阿双啊 ，Hello， 阿双你好， 阿双 ，Hello， 你好，你好，系啊，都系车长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啊！你有咩经验啊？有咩睇法啊？ 我嘅经验系咩咧？嗱，首先大家要知道个倒后镜嘅结构先。 系。 个倒后镜结构咧，本身系有两个组件嘅。一个组件咧就系塞死咗落个车身度嘅。呢粒螺丝咧就系唔会松嘅，因为点解松系摇唔到车噶？ 阿生，你个电话咧？阿生， 你要再大声啲，我哋真系听得唔系好清楚啊！ 系啦，呢你搵，可能你唔好用 hand free。你试下揸细个电话倾， 我而家试下用 好好多， 系啊， 实正好多。好啊，你继续讲。 咁我想讲话一个倒后镜嘅结构咧，就分开两个 parts 嘅，一个 parts 咧就系塞咗落个车身度嘅， 系 嗰个 parts 咧就唔会松嘅， 系 嗰个 parts 啲螺丝咧就系用六角螺丝、六角头嘅螺丝， 系 但系嗰啲位置咧就一定唔会松嘅，因为点解咧？唔系攞嚟调校用嘅。咁另外有个 parts 咧就个镜啦，个镜咧本身个结构咧。就是有个波桩的、波桩呢就塞咗落嗰个头先个组件嗰度，那个组件呢就将呢个倒后镜呢就塞死咗喺度。咁就为免咗啲人呢就係、是、个位置唔啱呢，即係随时就可以去调校。所以呢就唔会做到咁繁复，话要用士巴拿去调校呢个角度嘅。 咁、会唔会係新车款同旧车款啊？ 咁咩车款都系咁㗎，所有嘅倒后镜国际的倒后镜，那个镜的位置不是用螺丝批士巴拿去调校。 那怎样校的？ 你平时你们开工是 那个镜如果歪了，譬如说我上一间，我上一间它是 高过我的，那它的角度呢就校低了一点的、那我去校呢我就逗回高一点，但是你记住那个镜都是有个 有個有個緊，即係話佢會貼緊度嘅，即係話唔係俾風一吹就歪嗰種咧。你用少少力一咬，其實嗰度有個波裝，好似我哋嘅手教咁樣嘅，360度嗰、那個鏡就可以360度去調教嘅。咁、 哦、 每一間嘅車長咧，就乎佢開車之前咧，佢就會調教噶啦，係唔需要用工具嘅。 哦，即系你用手就可以噶啦。 哦，但系咁你会点样理解呢？因为我哋都见到几多新闻图片咧，同埋我谂都唔系第一个车长咧。 工会都有出嚟 讲。系啊，工会都话佢哋嗰个斯巴拿真系爱嚟咧调教调教嗰个倒后镜噶。咁你会点样理解？点解呢个行业里边有其他朋友系用呢个做法咧？ 嗱，我再讲多少少。 好啊，好啊。 因为一唔讲个结构咧，大家会俾人误导咗嘅。 系。 哦。 那个结构咧就系、是、嗱，那个波桩位系有。一條系緊螺絲，一條系緊螺絲咧，底部咧就是、一個六角頭嘅螺絲，是但係依一粒六角頭螺絲 就唔喐嘅， 就係依個螺絲係食咗去裏邊嗰條膠裏邊嘅，你落唔到士巴拿嘅。咁、 啊、 上高咧就是、十字頭螺絲嚟嘅。咁如果你覺得嗰個鏡成日俾風吹一吹又喐啊，吹一吹喐，你用十字頭螺絲一擰，將佢稍微夾一夾多少少個倒後鏡。好簡單啫。嗱，你哋如果有揸開車嘅人，你啲倒後鏡個結構其實。就是等于大车的嗰、那个倒后镜， 但我见嗰个巴士个样系唔同噶， 同埋头先啊蔡车长讲嘅就唔一样。我想问下阿双啊，你有同我讲咧话，嗱你又揸过巴士啦，你又做过车房啦，你冇揸巴士几耐啊？ 我冇揸两三年 咯。两三年， 即系咁样 应该会有好大嘅分别咯、啊，结构性上面系 系咯。 我有倒后镜， 点解咁得意咧？ 我自己喺马路度揸车，我都见到有时啲。车长埋咗站，可能俾风吹歪咗少少啊！佢哋落去揾个手稍微adjust 翻少少位置，咁佢就上车噶啦。 系、 哦，明白。咁、你做车长嗰阵时咧，咁你有咩工具更新噶？即系有冇好似佢哋咁讲咧？ 唔需要。 哦，乜嘢工具都冇噶。 你会唔会揸支士巴拿去你嘅私家车度准备教你个倒后镜 啊？因为我哋嗰啲倒后镜咧，又真系唔同而家我哋望到咧嗰个巴士个倒后镜个结构，所以你话一样咧，又真系唔似噶。 系，我哋就真系唔知道，系咪加价款都系咁样咧？ 嗱，好简单一样嘢，所有倒后镜嘅结构，佢因为要在乎你每一个人个角度唔同， 系啊， 所以佢系有成180度嘅转变嘅。 系， 180度转变而调教呢、這个。這個倒鏡咧，你用手就已經可以調教 得到。明白，嗱，唔緊要，因為咧阿雙又提供咗佢嘅經驗啦，咁、 啊、 我哋又可以再聽下其他車長啦，係啊，咁佢個經驗就話唔使用即係唔使用劍嘅。 頭先阿蔡車長就話佢就要咯， 係啦，佢就話佢要嘅。咁、okay、如果我睇而家譬如今日報紙影出嚟嗰張相咧，又似乎嗰個位係冇可能就係用手可以調教到咯。 我 有集思 廣益，等我試下聽唔聽到多啲咧車長嘅電話。 係啦，我哋又試下等多啲朋友可以打嚟、okay、一齊互相傾下偈啦。咁啊，我哋再提醒大家咧，你唔系净系讲话嗰个车长或者工具嘅。如果你话咧，喂，我有第啲角度又想讲下嘅，譬如你话平时咧成日都会有容易会遇到一啲投诉嘅，譬如系咪真系埋站埋得唔靓啊，嗰啲都无人欢迎嘅。 Okay, 好啊， 系啦，咁我哋总之今日就想等啲车长又可以一齐吐下苦水啦。好啦，下一位咧， 有啊，梁先生系咪啊 ？Hello， 梁生。 Hello， 系你好。 你好， 梁 生， 风速快活人。 你好， 啊、 有啲咩想分享啊？ 95.7，风速低下，一猛身。 咦哦，佢一嚟就打咗个可能系个外卖电话咁样嘅，真系 哦系咩？ 系啊系啊， okay, okay. 好啦，再嚟多次啊吓，我哋再揾第二位听众吓。 系因为其实我哋咧今日都真系有好多电话打嚟啊，我哋而家尝试咧就再打电话咧就博另外一位嘅车长 系 啦。咁啊，我都接到有啲嘅乘客咧，佢哋啊，甚至乎咧，佢哋就有一位同我讲，佢就话咧，其实咧埋站点样埋咧， 点啊点啊点啊， 巴士司机嗰个师傅 系 嘅教法都有影响嘅。 点样？ 系啊系啊，我哋听咗电话先嘅啫，我又再讲啦。 Okay, 好啦，好梁生翻嚟啦，系咪啊？ 系 梁生 好来啦。 系 先表扬先，我祝阿桂小姐嗰个公子入到大学，我女女都入咗大学。 哎呀，系啊系啊， 多 谢多谢，恭喜晒！ 啱啱公布收咗我阿女， 我 哋一齐恭喜啊！ 恭喜 晒梁生， 系但系高兴系，有咩分享啊？ 系啦，咁样。嗱，我係一個道路使用者嚟嘅，咁、 okay. 樣咧，你話你話個嗰啲交通工具有冇慢到或者乜嘢咧？好似今日咁樣咧，你想去快都難啦，係咪？係 啊，啲天 氣 問題 係同埋好多時咧，你話佢慢或者對唔對準個車頭咧，就見仁見智啦。其次一樣嘢咧，就有時你話快同慢咧，都唔會相差5分鐘嘅路程咯。我覺得就 嗯係。 咁所以即 係你話其次你話佢哋你話嗰個城巴車場嗰度問題咧，就觀點與角度啦。其實嚟講，我另外一個身份我都係公職人員，但係問題有時視乎就佢嗰日發生咩事，我諗三位。我諗三位同埋我都唔在場嘅，變咗嚟講好難揾個尺嚟度咯。 哦，係啊，當然啦，當然啦。咁大家我哋就係想講下嗰個究竟 平時嘅遭遇 啊， 巴士車長嘅 經歷啊，好唔好 啊？辛酸 啊， 係咯， 即係咁咯。 係啦，我嗱有時咧，即係行行都有佢辛酸線，但係問題一樣嘢咧，正如頭先我聽見頭先嗰兩位聽眾咧，兩個個角度都唔同嘅，一個話需要打士巴啦，一位就話要打要打嘅。咁樣變咗嚟講咧，你話當日搜到出嚟嘅攻擊性武器嘅咁樣，如果我哋翻工嘅帶個長啲嘅電筒，算唔算攻擊性武器咧？ 係咯，咁啊要諗噶啦，係啊，因為咧老老實實啦，你話嗰個車長佢使唔使用士巴拿咧？其實同嗰個士巴拿變唔變成攻擊性武器咧，又係兩件事嚟嘅，係啊，真係爭好遠嘅，真係。 譬如我日日都帶住個， 我哋翻工都需要配備某啲武器翻工嘅，咁樣算唔算攻擊性武器咧？ 哎呀，如果你話係武器就有好危險噶啦， 小心啊，小心啊，只 有 㗎。 譬如頭先我哋有啲聽眾咧話佢係做理貨員㗎，係佢話咧佢哋要去指定超市度執貨咧。佢话身上会带咩咧？铰剪同埋戒刀咯，系我嚟开箱拆货上架。佢话咁就危险噶，佢一谂起都而家真系。 所以咧，即系大家小心啊！都多谢晒梁生你嘅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系啦，1872318啦，我哋转头再继续听你电话啦吓。咁啊，仲有个冯太系嘛？哦，邓太先，邓太， 邓太你好 ，hello， 邓太 ，hello。 邓太， 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1872388。邓 太唔见咗， 不如咁我哋就听首歌先。 系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吓。 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上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打倒。 只要我约了大家走行意义之下，相见畅所欲言，唔使怕意乱我诈，有自己陪自己，唔需要避忌出面嘅卑鄙，唔需要理，唔使再争名逐利，过眼云烟嘅是非。做人有几难，做朋友几闲，由朝倾到夜晚口没遮拦，主酒论英雄无所不谈，同一个星空不见不散，每一次约会嘅片段谂起都唔会厌倦，仲有万语千言，期待下一次见面。 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降临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焦虑，都随岁月老去。 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 细说到心里，时雨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正啊！呢个系龙文嘅 remix 版啊，龙文就系 Beyond 嗰阵时嘅一首歌曲啦。而家咧佢就由吴浩康 featuring 农夫啊，咁啊亦都农夫有加埋 rap 嘅歌词啊，经典重现啊，可能话同我哋复刻翻啊吓。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讲下好多唔同车长嘅一啲辛酸啦，又或者佢哋会遇到啲咩问题，乘客都冇咁欢迎噶。可能你话喂唔系、有啲车长咧真系埋站埋得唔靓咧，我都想打嚟呻两句嘅，冇咁欢迎啊。 好，我哋听咗邓太嘅电话先。Hello， 邓太你好。 Hello， 邓太。 Hello， 你好。邓太你好啊，你是车长的太太是吗？ 是啊， 是啊。你有什么 我第一件事想问一下，其实做车长，即是你作为车长隔离那个女人太太背后支持她，她们有没有有时回来都觉得其实都受多少气啊？ 有的， 她 有回来讲的。 例如呢，是不是很吃力啊？ 譬如今日啲乘客俾人鬧啊，埋站埋得唔好啊，塞車又俾人揾阿媽咁樣咯。 O、okay, K， 即係都要帶埋屋企人翻工嘅陣時都避唔開啦。咁啊，你平時目測咧，你老公又會唔會即係帶埋一啲小工具啊去翻工咁樣噶？ 都有嘅，佢哋因為有時嗰啲車位個坐個位唔高矮，有時佢話坐得唔舒服，咪要教噶嘛自己。 嗯， 哦。即系佢都有 啊嘛，系啊。 哦，个灯嗰个都要教 嘅。有时唔系日日紧咗揸嗰部车噶嘛，有时啲车入咗厂维修啊，整嘢啊，成咁咪成日要换咯。 系系。咁佢会攞咩工具更新噶？ 士巴拿嗰啲咯。 都系会攞士巴拿。 哦， 即系其实个用途又唔同啲咯。 就教灯唔系教镜啦，今次就 系啊，即系俗称灯镜 波。因为佢有时咧一日咧唔系净系揸紧一部车嘅，一日揸几部车唔同同车噶嘛。 系系。咁所以佢哋都会爱嚟咁样用嘅。咁佢有冇佢系咪每日都会即系成包咁样带翻嚟，咁样即系一个好似佢嘅必备嘅制服咁样更新咁样噶？ 系咯，又咪又孭个背囊翻工放工咁样咯。 哦 ，OK， 系咪一直都系咁？你老公揸咗几多年车啊？ 差唔多30年啦，出年退休啦就嚟。 哇！即一直都有呢个习惯嘅，就有个小工具箱啦，一个小包包咁样，就将唔同嘅工具摆喺入边度咁样。 就带翻工、带翻屋企、带翻工、带翻屋企咁样。你唔同佢讲，点解摆喺架车度啫？还掂得架车用嘅啫咁。 唔系啊，每架车唔同噶。 啊，系咯系咯。 头先佢就话每架车都唔同。 好似而家咁样，疫情咁样啲时间成日改嚟改去，有时又翻早啲，有时翻晏啲，时间都唔同以前咯。 啊， 邓太， 你有冇听过老公翻嚟呻一啲好激气？你觉得哇，真系好无理嘅一啲投诉啊？ 都有嘅，有时翻嚟呻噶。 系 咪 我就 话呻 边件事令你最难忘？ 近呢排我见佢哋咧，佢翻嚟讲咧就话每人知个身度咧会驮一个记录，嗰啲行车嗰啲记录啊。 系。 啊，咁啊，翻嚟咧，譬如你有冇挫车啊，有冇冲灯啊，有冇快速嗰啲，就记录咗喺度嘅。 系系系。 系啊，咁啊，公司会知道咯。跟住咧，佢翻嚟个手机会睇到你今日嘅表现啊，有冇挫几多次，咁啊会喺个手机嗰个 app 嗰度咧话翻俾你听嘅。 哦，即系行车记录仪咯。 但系佢系 有冇挫车都讲 喎。喺佢哋嗰个人。个人 Apps 嗰度佢会显示翻出嚟，你今日行得灯啊，又错咗几多次啊，咁样会话翻俾你听咯。 其实如果有呢啲嘅工具嘅话咧，都检测得咁准咧，即系理应嗰个服务系 OK 啦。我日日搭巴士嘅，其实不论唔同，即系巴士公司啦，我觉得香港嘅车长其实都做得 OK 嘅，即系我自己真心咁觉得噶。错车多唔多？ 系啊，我觉得佢好似压力好大咁样咯，日日孭住嗰个嘢翻。 都系啊，因为 成绩表日日交啊， 佢随时有个 成绩表啊，嗰个系监察器 啊。 系啊， 我哋慢慢开始。个手机会睇下今日个成绩表咁啊，每一个星期会有个档案，因为点解我会开头我唔知嘅，因为而家佢个 Apps 嗰、那个。 嗰啲嗰個記錄咧，每週個記錄嗰啲你好唔好啊？嗰啲咧係寫英文嘅，因為我老公嘅英文程度有時唔係咁高。 就俾你睇啦。 誒、媽咪，你識唔識解啊？咁樣問我，點解有呢啲嘢嘅？ 跟住你就同佢講啦，老公你嘅成績永遠係最好嘅， 係啊， 喺、哎、我心目中係最好嘅。 你俾人扣一分，佢翻嚟講翻俾我聽咁 咯。係啊，好啊，多謝你電話，希望佢退休生活愉快啦。 希望佢出嚟榮休，係啦。 好，拜拜，鄧太。好，我哋爭取時間啦，再聽聽眾，你係邊個？哇，有回音添。 Hello， 你好， 你边个啊？ 喂， 系咪林女士啊？ 喂喂， 系你系边位？ 哦，陈 女士，系陈女士，你请讲啦。 冇，头先我打电话嚟系讲话城巴咧，有阵时啲司机咧，佢会系错车咯。即系我哋以前都学过车嘅，跟住嗰啲师傅成日教我哋，你要停车慢慢收油，就唔好一耷就咁啊！你咪成车嗰啲人就俾你耷到啊，真系好奇离咯！ 哦，系，即系有时就会你遇到佢 嘅啫。 哦，错，即系错得好紧要。 唔好成日咁样错车，即系慢慢收油啦，唔好一耷不停啊停车咁样咯。 系系，你可能捉都捉唔切啦，已经真系咪啊？好啦。 系啊，但系有时真系系。 好多谢你啊。 OK，thank you。哦，但我又估唔到佢原来错车咧都有一个。叫做 紀錄儀咯， 咁有時真係嘅，有時啲車長咧真係架架車咧，譬如我都係坐同類型嗰個巴士型號啦，但係唔同車長咧，即係有佢嘅唔同嘅駕駛技術，有啲真係坐到咧落車上車冇事落車嘔嘅。 哦，都係， 咁我都希望即係係啦，如果可以嘅話咧，就盡量唔好坐，因為好多人咧都頂唔順嗰個錯咧，一錯就會嘔咯咁樣。 係啊，咁同埋咧，我諗我哋又了解到咧，原來對一個車長嚟講咧，佢嗰個監察咧，唔係佢唔單止淨係話喺嗰個車本身有個黑盒啊，佢而家原來會頭先。鄧太所講，我個人流動監察系統嚟嘅喎， 同埋咧頭先鄧太講到話會扣分 啊， 我未問到即係嗰個扣分 係自己公司扣係咪？ 路面嘅情況咧，真係會有錯，即係佢唔係像刻意錯嘅，但係有陣時路面嘅情況你就要停急剎嘅掣㗎啦。 不過正常嘅，因為你巴士咧就係服務公眾啦，同埋你滿載咧係即係數以十同埋百計嘅生命咧，咁佢希望你嘅責任大啲咧，有理解嘅。好啦，我哋再聽聽眾電話啦。 Hello。 阿生系咪啊？阿生 ，Hello，Hello， 你好啊 ，Hello， 阿生你好， 中小牌人，请讲。 我都有巴士牌嘅，但系我就冇揸巴士，但系咧佢巴士公司咧，据闻咧佢入边有啲即系冇揸车嗰啲同我讲咧， 系， 佢话佢嗰啲师傅好衰噶， 哦， 即系佢教佢哋停站啊，有时停站嗰阵时唔好成日架车停站入去。即系如果唔系嗰阵时，你开车出嚟难开啊嘛。 系 哦，即系教车师傅教巴士司机嘅时候，真系巴士司机个师傅啊吓。 我有见过，我有见过。 佢就话咧，即系教佢哋咧埋站嗰阵时咧，嗱攞定个头出去咁样，跟住咧你就即系埋完站之后就会 夹少少出嚟，但系成日都见到好危险就系龙翔道啊。 系 我喺龙翔道成日见交通意外咧，有时交通意外就系因为佢夹咗截出嚟，嗰架车嚟一咳过隔篱嗰啲，因为咧。个斜角个倒球镜系见唔到架车噶嘛， 系系系， 咁就碰到咯。 系 嗱，呢个巴士公司其实一路负责运输处，我唔明佢点解容许佢可以咁做啊？ 不过咧， 佢哋个车咧，嗱有装嗰个车 cam， 其实可以见到佢泊车嗰个位系究竟正唔正噶？ 系系系， 同埋咧，成条弥敦道，你由柯仙都开始去到尖沙咀咧， 系 佢咪有一段系教堂嘅， 系 佢架巴士唔会泊入个站度噶， 系。 我都唔知道要个站嚟做乜， 因为咧，其实我理解嘅好正常就系、是，你如果成架车咧贴咗站拍入去啦，佢想出翻嚟咧，冇一个车让佢噶， 系 所有私家车见到个巴士打灯咧，喂，咋林加快两脚先， 唔系架架巴士都系咁嘅，我就曾经试过咧，我让人停咗架车喺度咧，俾架新巴后面撞埋，我成架车尾俾佢撞散咗， 即系你等佢出车。你等 因為我見到有大肚婆又成嘅，呢單嘢係早兩年之前嘅，有 跟住咧， 我報咗案又成嘅，因為人哋車入邊嗰啲師奶報案啊。 哦， 佢離譜到咧，佢係偷嗰個位出嚟咧，佢唔會讓你，同埋佢唔會睇清楚㗎，好似攔咗線咁啊，咁啊撞埋我車尾箱度。 係 當時咧，即係你要知道，你喺逼街嗰度轉就係入邊，如果有人過馬路，你冇可能撞入去㗎嘛。但系佢啲巴士司机有啲啊真系好冇品，有啲就有品， 系 好冇品噶。你架车够唔够过咧？一个状元，因为我有啲朋友做揸巴士嗰啲讲咧， 不如 撞咗先，上咗公司同佢搞咯保险咁。 哦， 咁啊保险公司就杀赖啦， 系系系， 咩事就杀赖啦，你同佢打官司咯，点同佢打啫？ 明白。 嗯 okay、 所以原来咧，你话咧， 有啲唔可以全怪嗱嗱嗰个司机咧，我觉得佢系合理嘅， 系， 因为有啲工具咧。 所有私家車入面都有士巴拿，如果你搜個車嘅話呢， 係呀、啊、 都係唔合法㗎，因為個車係跟原裝跟嚟㗎嘛。 冇錯，我都有一 pack 㗎，係 系香港政府多 Q 鱼嘅啫， 系、哎、啊，等等等，我哋可以用个粗鲁嘅怒气话 系啦， 系啊， 中文节目唔使讲英文嘅，好啦， 多 谢你电话，系啦，不过咧，佢亦都提到一点咧，就 系 话你话埋站与否咧，除咗你话系咪即系所谓跟得准条线咧，可能都会危害其他道路嘅使用者， 啱啊， 呢个要小心嘅， 系啊，如果你摆一个神龙摆尾咧，咁啊真系噶，一条线褪一条线咧，可能就会有交通嘅碰撞， 系啊，所以都系真系要小心驾驶， 所以我哋应该要呼吁大家咧。 咩啊？ 咁你亦都要尽量咧让巴士啊嘛，即系如果咧巴士车长发觉咧，我埋完站之后出得翻嚟啦，咁佢都唔使成日都偷鸡突半个车身出嚟。 即系大家互相即系条路就喺度噶啦，唔会突然之间变阔嘅。咁巴士真系要埋站嘅，咁大家互相礼让，做到呢一样嘢咪坏啲咯。 系啊，咁啊多谢晒咁多听众啦吓，头先有啲激动得滞咧，唔好意思，其他听众都见一见谅，我哋再见， 拜拜。 拜拜。